当局派出大批救援人员到场搜救，并出动大型机器协助清理瓦砾。警方封锁附近的地区，阻止民众进入事故现场寻找亲人下落。埃及楼宇经常出现日久失修的情况，过去发生几宗楼宇倒塌的事故，目前不清楚今次意外原因。当局已经下令调查，并正在检查附近建筑物的结构。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覆盖珠江口一带的云带正逐渐转薄。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早晚潮湿，今个星期天气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拣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买好多年的了，他就跌到这么低，使不使啊？好货， 走了。攞翻啲钱买翻一啲黄道啲正气啲嘅股票，今年咧啲旧经济股咧仲有得升嘅，捉翻10%，但系佢捉翻10%咧好过坐。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0-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投资新世代》。 食咗30多年烟，10年前开始行多步都气喘，医生话我患咗慢性阻塞性肺病，肺功能得翻3-4成。而家成日都要闻住氧气，帮助呼吸，连做少少家务都会攰。以前都会去下旅行，而家落街都要带住氧气樽，为自己，为家人，戒烟啦！ 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 佢写过无数剧本， 佢评论影视作品，通通都一针见血。 佢推荐嘅电影，套套都睇到你回味无穷。编剧港剧林超荣， 每次听到这个 jingle 我都莫名兴奋，我会用心真诚同大家分享搜罗电影的资料。编剧港剧星期三开心日报时段有得听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 林超荣开心日报。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行上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我哋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柳艳，我准备过两日去旅行啦。 吓，你飞到去边啊？行李呢要隔离几耐噶？ 今个星期日请嚟邻社辅导会嘅儿东轩讲下院舍搞模拟旅行嘅经验。 逢星期日晏昼1点， 尤嘉敏、邱艳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星期日广东广西，今日嚟到三月最后一个礼拜天啦，吓咁啊！今日天气非常之宜人啊，吓温度就25度，咁但系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系生效嘅，咁请大家小心啦。喺直播室里边有文杰华、任齐啊，吓文杰华，仲有李盘胜校长，仲有岑日飞。 早晨。 系啦，今日嘅题目咧，我哋讲身体语言啦。咁啊，好多人都好似认为知道自己身体语言，或者啲人叫肢体语言嘅功能嘅。咁但系咧，有趣嘅地方咧，就喺呢个传理学啊、传播嘅研究里边咧，身体语言咧系属于一种叫做副语言。 咁其實副語言咧就唔係話主副嘅，其實佢係 para language。我覺得佢差唔多有並行嘅意思，即係通常我哋講語言就聽啦，睇下佢有啲咩信息啦。咁但係咧，原來咧你伴隨住你嗰個語言嘅發放咧，都有一個非口頭語言嘅部分，原來係非常重要喎。嗱，咁啊，李校長，我想問你，你覺得其實非語言，即係所謂身體語言？是重要啲啊？你覺得喺個傳理嘅溝通嗰度，抑或咧？你覺得語言都係口頭語言係最重要？ 係，我哋大部分人都係靠講嘢，都係靠語言説話嚟到表達自己嘅諗法噶嘛。 嗯。 咁但係應該係好多年前嘅啦，應該1970年代初嘅時候，有個專家咧叫做係Albert McHaven。 嗯 ，McHaven 咧，我譯到中文叫做麥拉賓啦，叫做佢做咗個研究咧，佢有個理論噶嘛，佢嗰個理論咧就話咧就係、是用語言去表達咧，其實得7% 嘅啫，好低。然後咧38% 係靠嗰個語調， 嗯， 然後有55% 咧係身體語言去表達嘅。即係其實我睇到咧，就係身體語言個重要性係非常之大，係即係一般人可能係忽略咗身體語言嗰個重要性，以佢嗰個研究咧，就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嘅。靠呢個係表達嘅。 嗯， 李校長講嗰個研究咧，我都有睇過。不過佢又我睇嗰個就唔係語調，係聲調。所以我哋而家做節目咧，最殺食嗰個文傑華。喂，佢把聲啊，你把聲啊，好受聽眾歡迎， 係好聽。 你所以就你係第一，你校長第二，我係尾 嘅。你 咁啊，你個聲調咧，聲調佔38%啦。個聲調咧，就譬如好似我啲咪最大排第尾咧，即係大聲嗌啊嘛，大喉嚨嗌咧，就冇說服力嘅。聲調比較低沉，仲話咧，仲要就係唔好講得太快，要有節奏。譬如文傑話咧，佢講嘢好有節奏嘅，所以變咗咧就。獲得聽眾的支持，但是呢我們現在聽眾就看不到我們的身體語言，但是身體語言佔了55%，所以問題呢通常我們說呢，現在你好像 CIA 都有一些職位專是觀察別人的身體語言，就譬如現在香港聽說警局都有這些這樣的學模仿 CIA 的做法，找人專看那反的身體語言，你是不是說大話，是不是騙嘢？話你嘅表現有冇信心？咁啊，從你嘅身體語言反映出嚟嗰個事實，仲多過你所講嘅嘢。 嗯，係真的。 咁所以成為一個專門學問， 所以個矛盾點有時就係話咧，你嘅身體語言可能講緊一個信息，就話你講嘅口頭語言嘅內容係啱相反嘅，即係佢好似不斷喺度反證緊你，都有呢一個可能啊！嗬。 係啊。 咁嗱。譬如以前咧，我哋喺即係調查案件咧，就好靠呢個測謊機。咁其實都係身體嘅部分啦。咁我永遠都唔明白呢個測謊機嗰個功能，其實係點樣？即係佢其實仍然喺美國咧，測謊機嘅結果咧，調查結果咧係好重要嘅。即係佢直情就會攞嚟咧，就話你講大話呢樣嘢咁。咁啊，現時係咪都係咁有功效咧？ 嗱，我當然啦，測謊機都可以，有啲人話佢訓練到自己都呃埋個測謊機，即其實咧就係、是人咧佢個身體語言咧有啲係刻意嘅，有啲其實係不在意嘅，不在意嗰啲就好真實。 嗯 因為你刻意咧，你黎明係嬲嘅，你都笑咁，你都係刻意去做成噶嘛。但係你如果你內心嘅測謊機嗰啲咧，就係好明顯係測你嗰啲不在意嘅，譬如你心跳啊，你身體裏邊嗰啲變化，佢係用測呢樣嘢去攞到個真實嗰、那個嗰、那個事實出嚟。 咁即係無論如何咧，身體咧係唔説謊嘅。 係 啊，唔係有問題啊？阿李， 除非你刻意啦。 因為問題就話一般人咧，佢哋唔為意。佢就變咗佢個身體語言咧，表達佢個真實部分仲多過口講嘅。 嗯， 因為佢問題，佢講佢如果佢唔係刻意嘅話咧，佢就其實係一種潛意識嘅反應。但係如果刻意嗱，最典型嘅刻意咧，就話嗰啲譬如話而家美國總統競選之如此類咧，嗰啲咁樣嘅候選人咧，全部都 嚴格訓練 過，點用個咩手勢？ 係好嚴格。 嗰啲手勢係身體語言嚟嘅，但係個身體語言咧，全部係。以前呢啲 訓練過 準備點樣？你睇下特朗普，佢啲手勢全部都 係 訓練過嘅。拜登都係，你就算睇 Hitler Hitler 演講嘅時候，我手拳握住， 係啊， 代表一種有力嗰種一種使命嗰啲咁樣嘅權力揸住個拳頭揸住。一路嗌，嗰啲全部系刻意嘅身體語言。 係嗱，有冇訓練過咧？我就我諗有一啲人係會接受訓練嘅，但有一啲係拒絕訓練嘅。嗱，譬如特朗普咧，你知佢咧，我諗佢都唔會俾人 program。但係佢嗰啲手勢真係好個人嘅。嗱，譬如你而家咁樣學，你知道一出嚟呢個就係特朗普噶啦。嚇，佢喺度講嘢嘅時候，佢點樣帶動你去相信佢所講嘅嘢，或者話甚至唔係要勸服你，而係佢俾一個命令出嚟。係咁咧，因為佢係你知大老細啊嘛，所以佢有一套嘅語言。咁就唔係個個一樣，好有趣。咁不過咧，我哋今日講身體語言，甚至可能包括埋裝束。譬如去到總統競選嘅時候，你打咩顏色嘅tie啊？我記得嗰陣時尼克遜競選咧，都係成為一個。即係傳播學咧研究嘅一個課題啊，直情一啲典範嘅文章，就係點解佢輸嗰場？係 啊，著咩顏色嘅衫啦，著咩嘅衫啦，衫嘅裝飾啦。譬如話，好似特朗普佢個衣領上面有個美國嗰個徽號啊，扣啊，呢啲冚唪唥都係非常之嚴格嘅。不過除咗話啊，呢啲好嚴格咁樣要計劃曬嚟到去做之外咧，其實佢點解咁做呢？其實最重要係要增加嗰個影響力啊。 嗯 因為最近即近代有個好專業嘅好專家咧做呢個管理學嘅咧，佢咪講 influence 噶嘛。 嗯。 即其實管理咧，領導咧就講 influence。其實而家佢就係講呢個影響力。咁好似希特拉頭先阿菲哥講希特拉咧，佢舉起個拳頭向上咧，即係一種激勵。 嗯。 係一種好強勢一種。其實呢個咧喺全部民眾裏邊會引起一個。好大嘅一個激憤嘅， 所以咁激啊嘛， 係啊，咁所以一定係舉起，一定要高過個頭，高過個肩，咁所以你會見到點解一定要高過肩咧？嗰個肩就會係激憤啲嘅，所以你見到係納粹黨嗰個手勢啊，個手向前伸嗰個咧，唔好隨便做啊！呢個納粹黨嚟啦，佢一定係高過肩嘅。如果你低過肩咧，就唔啱噶啦。佢一定係高過肩，咁佢先至有一種咁嘅。嘅氣勢喺度， 冇錯。 用另一個手勢，除咗舉拳拳頭咧，特朗普都經常做嘅，就攞住食指指住 人哋， 係一個命令式嘅。咁你用食指咁指咧，其實唔淨止特朗普喎，阿鄧小平都有喎。納粹嘅時局嗰個就唔 Hitler， 係叫做 Mussolini 喎。 Mussolini 個手日通常個食指向前一指，咁呢個有一種權威性、指令性。啊！依啲又係一個經常用嘅手勢， 一啲掌權。 咁我哋其實咧，其實聽眾好容易明白，就話而家我哋嘅 WhatsApp 咧，好多嘅表情符號啊，其實就係身體語言。嗱，譬如話食指同埋大手指公圈頂埋個圈咧，咁就表示 OK。嗱，我哋有呢個符號，通常我喺 WhatsApp 就係 OK 咁樣。其實美國咪身體語言咯 ，OK 係嘛？ 嗱，唔係賣咩廣告啦，譬如 WhatsApp 咧，佢不斷 upgrade 緊咧，即係話再加咗多啲嘅情緒符號嘅，係咁啲情緒符號有時唔夠咧，仲要做埋動漫動畫咁樣等你。即係又加強啲，咁於是你唔使寫字都得㗎啦。譬如啦，不如我哋一齊去食晚餐啦。咁即刻嗰個人就出咗，譬如好多好多個接吻嘅嗰個符號啊，或者係好開心啊咁樣嘅符號啊。生日你知啊，啊邊個生日一個 WhatsApp group 啦，咁啊個個都出好多蛋糕嘅符號咁樣。咁嗱，呢個咧已經係肯定咗咧，其實所謂肢體語言、身體語言、情緒符號咧，都係好重要的溝通。咁而頭先你兩位講嘅咧，就有一個講法，嗰啲叫權力嘅姿勢，即係話你揸住拳頭啊，或者係挺胸。咁咧其實挺胸呢一個研究都好多嘅，即係佢咧甚至覺得你外在擺出去挺胸嘅姿勢咧，都可以加強翻你自己本來唔夠嘅自信心。所以佢就話你永遠，譬如你面試嘅時候咧，你一定要企直條腰，但即係唔好話真係太過度啦嚇。咁如果你屈咗落去咧，其實咧都表示到咧，你嘅自信心係會打折扣。 係，麥格文教授講得啱，即係有時咧，你做呢啲好似特別挺胸呢類嘅動作咧，係目的係去表達到呢樣嘢，然後又翻落去你嘅內心，加強翻你自己呢一種咁嘅係。 而且仲有一種好典型嘅身體語言咧，就係叫做我哋叫做行路嘅姿勢。咁以前咧就係有個搞手機嘅公司，就而家就智能手機啊。智能手機之前咧有一間公司叫 Motorola， 佢後來就公開咗佢請人面試嘅秘密。即係原來咧嗰啲面試者咧 就喺間等候室度等待，然後咧就去行去面試室嘅啦，要經過一條好長好長嘅走廊。咁然後咧，其實嗰啲面試人咧，其實到時叫咗嚟睇咧，就循例問下你邊度畢業啊，你喺邊度做過嘢啊，你有咩學歷啊之類咁常理嘅嘢。但係主要嗰個面試嗰個問題咧，就喺度用閉路電視觀察你由等候室行去面試室嗰條路嗰、那個走路嘅姿態。 系系系 啊！咁就睇同你走路嘅姿态咧，你就知道咧呢个人咧可唔可以请用？ 系啊， 佢哋公开 咗。我哋做管理都会请人啦。我啊听过一个唔知真定假嘅传闻啦，曾国藩。阿曾国藩请人咧，佢系点嘅咧？佢都要任用好多人噶系嘛？佢首先睇下你点样行路嘅，佢睇观人于微。 系 你行路行得快嘅人咧，系能干啲嘅。 嗯、 即係如果我哋請人咧，就係睇下佢阿飛哥講話，睇下佢閉路電視，睇下佢行路點樣行先。咦、嗯，行得幾快啊？呢、這個人應該係能幹啲嘅。 曾國藩咧，因為佢誒據講佢係睇相嘅專家啦。有本書咧，有人懷疑唔係佢寫嘅，唔緊要，最緊要本書嘅內容叫《兵鑑》啊。咁啊，裏邊咧就講到呢個《兵鑑》裏邊咧點樣睇人啲問題。呢啲係所以咁嚟睇相咧，我哋中國人睇相咧。其實好多冇忽略，有面相，亦都有體相。 係， 體相就身體嘅體啊，唔 係 睇嘢嘅體啊，身體嘅相。咁就身體嘅相咧，同你身體嘅相咧有各種唔同。不過我哋而家講依、這個叫做身體語言，就要喐動動嘅。有啲人生出嚟個樣點，譬如冇臀部嘅。嘅男人會點？臀部大嘅女人啊會點？呢啲係純粹係靜態嘅。但你睇個樣咧，睇個體相咧，你睇下依個明朝有一個好出名嘅相學專家叫袁柳莊。咁、流傳落嚟一本叫《柳莊神相》。柳莊神相因為以前係依叫啊歧視女性啊，文傑話最清楚，中國傳統一直都係男女唔平等嘅，所以佢哋專嗰啲相學家咧專係研究女人，其實唔應該女人嘅。不過《柳莊相法神相篇》裏面咧有一篇好重要嘅，女人有72種賤，其實唔係淨係女人賤嘅，其實佢講啲嘢咧其實都係。男人都賤嘅，男人一樣有72種賤，唔一定係針對女人。但係佢裏邊咧，我哋研究嗰72種賤咧，著咗大概超過三分之一咧，都係講身體語言。所以中國人都有研究身體語言咧。其中一樣嘢，譬如我舉個例，話餓恨阿布行路，你好似只鵝咁餓下餓下，阿布呢啲叫做賤啊。第二種譬如嘅問題，要話你射恨。行路只系咁样，好似条蛇咁样咧、你以为婀娜多姿，以为蛇行就主淫，咁啊蛇行，然后就叫做鼠餐，餐就餐馆嘅餐，即系食嘢。我哋话啦，呢个食相又系身体语言。你个餐鼠餐咧就话老鼠食嘢有咩特色咧，就东张西望。咁呢个话嚟，你食嘢嘅时候左边啊，睄下右边啊，睄下呢啲又系叫字。嗱，呢个中国有研究嘅身体语言各方面可以睇到，系嘛？ 咁我哋平都有听到嘅。我记得有一次咧，我就同一个黄大仙睇命理嘅人倾偈，即系佢可能平日咧只系同你解签，但咧佢都加埋有睇相嘅。咁佢就话。唉，你唔好以為我哋唔科學啊！我哋好科學噶，我哋做好多觀察嘅、歸納嘅。咁我叫佢舉個例子啊。佢話嗱，寬長中嘅女人咧，你留意咧，佢嘅臀部通常都好細嘅。我唔知點解啊，即係有冇呢個科學根據或者咩嘢？佢冇再講嘅，佢係用歸納法。但係咧就即係如果係譬如你做大婆咁先算啦，你係唔會咁樣嘅臀部嘅嚇。咁咧就於是可能帶俾一啲比較。但臀部大啲嘅女人可能有啲安慰啊，我係正室啊咁，唔係做嗰啲職業啊。咁佢冇解釋到嗰個內在嘅原因，因為咧唔係一種科學嘅講法，但係佢會歸納，好似頭先阿岑日飛講咧，講女相啦，睇女相好多時都講形黑啊，即係除咗賤貧賤，佢講形黑就係對個丈夫有咩影響，呢個係佢嘅重心。譬如你白虎眉咁就话你黑个丈夫啦，系咪？即系眉毛冇颜色。咁另外你把声沙哑咧，又系贱相，即系将啲福气折啊，咁样样嘅。咁啊，里边嘅理由真系唔知啊。 我听闻过就可能同一啲统计学有关嘅，即系你统计，你攞好多好多嘅数据统计咧。即係譬如我上至少提過話眉長過目兄弟四五六啊嘛，我都係眉長過，我真係好多兄弟啊。咁好多兄弟同呢個係咪會同啲荷爾蒙有關都唔出奇。即係呢啲可能都係同咧，譬如你鼻大又會係點㗎啦。係呢啲可能都係有啲關係嘅。咁係但係我覺得唔係 100%。即係因為你統計啊嘛，你話80% 嘅人。 微長鋼木兄弟四五六嘅，咁嗰廿個 percent 唔係一啲都唔出奇喎。 係啊，像眉毛彎落嚟多貼啊，咁而家冇冇得貼啦。 又話如果女人咧水汪眼啊，水汪汪咧就多桃花咁樣 啦。 係 啊，冇錯。 咁其實好正常喎，水汪梗係靚啊嘛。靓啊，自然有吸引力，跟住多桃花机会都大。 讲起啊，水汪汪眼咧啊，李校长，我就发觉到咧，最能够了解到呢个身体语言嘅就系广东人，因为你睇广东话，佢好多字咧普通话译唔到啊，全部同身体语言有关。你讲个眼字，你话眼悄悄，我只眼啤住你嗱，好难译普通话个眼啤住你，眼悄悄，眼睇住你，又系一个又咪嘢，又嗰只夹实你，又系一种眼嘅眼嘅身体语言眼神啊，夹实你系嘛？呢个系抠实佢咁样，全部都系嗰个眼嘅。用手嘅手势语言啦，嗱，我打你，我照你，我刮你，我丙你，哇，全部有晒，有晒声音添啊！我丙字有晒声音啊！出嚟你话呢个系粗言秽语啦，但系有晒声音噶，一完全全部咧广东话咧，佢每个字咧本身都一个身体语言嘅表达。 系 好正嘅， 廣東話好厲害，所以千祈唔好廢咗佢。 真冇，唔好建議添。 唔千祈唔好，係好好嘅，而且有啲古雅添嘅，其實。 其實有好多人民所謂民間嘅智慧，我記得細個嗰陣時咧，凡係一個名人過身咧，哇！街頭巷尾咧會貼一啲即係命理嘅廣告。嗱，我記得林黛啊，當年咧佢自殺啦嚇，咁死咗之後大概一個星期咧，我喺深水埗居住啦，好細個。咁啊，已經喺啲電燈柱度咧，就喺度解話咯，就係、是、林黛咧，永遠都係事後孔明啊，就眉熟眉俗牙疏，紅顏薄命多，好記得，因為好押韻啊嘛。咁呢次我哋個個都對於哇嚇咁啊，咁我自己係咪咧，即係研究一輪嚇。咁啊，呢個都係攞啲現成嘅例子，等大家咧就覺得啊，呢個係一個共通即係、就是、普通嘅常識。 不過依啲咧，阿文傑話依啲就係屬於面相。 系 啦，睇你嗰个眼耳口鼻嘅形状，咁你就唔啱翻，唔属于我哋今日所讲嘅身体。呢个面相其实可以揾一次啊，揾一辑可以专讲面相， 好 啊，好有趣嘅。 好有趣。 但系你讲身体语言咧，你话讲阿文杰话讲民间智慧，一个好典型嘅民间智慧，应该系嚟自农村嘅。就话我哋好平时都讲嘅，就叫做咩？叫做呢个树摇就叶落，人摇就 福 薄， 冇错， 或者人摇嘅财散。咁呢個咧就嚟自邊度出處咧？應該有可能係嚟自農村，即係冇典籍落嚟，又係邊個本書裏面提到呢個樹搖？個個識講嘅。咁但係咧，嗱，我哋有個人咧，首先你要問人搖就福薄。咁咧，我哋有個人咧，大家都熟悉叫寶兒。 寶兒 咧就十蚊仔嘅時候咧，已經開始中意摁腳。 嗯。 嗱，摁腳咧，我哋講啦，呢個身體軟嚟嘅。摁腳係一個唔好嘅兆頭嚟嘅，表示你依世人咧個福薄，所以寶兒咧摁腳摁到連個成個青筋都冇咗，酸痛噶嘛。咁但係佢自細已經有人咧話俾佢聽話，嗱你唔好摁腳啊，摁腳你唔掂嘅。嗰陣邊就係寶兒嘅老師叫做陳寶森，光緒嘅老師啊翁同和啊嘛。呢个帝师啊，陈宝森咧，自细都叫做喂，你唔好摁脚，你摁亲脚就唔掂啊！结果就成个清朝喺丧失 咗， 俾摁咗。但系咧，我有见过人摁脚咧，佢好似系一个不随意机咁样嘅，系不断佢自己又唔 系 好觉得自己摁，大家喺隔篱就好骚扰。但系咧，佢系控制唔到自己。 嗱， 咁不过如果我哋讲翻今日讲嗰个身体语言咧，就唔系话净系讲面相啊，或者体相啦吓。譬如有一句说话叫做烟视眉行，讲女人嘅特别吓，咁咧就已经定咗嚟判定咗你好多嘢， 好负面啊， 正经啊，好负面啊，你有破坏性啊等等啦吓。咁同埋头先你话树摇叶落，人摇福薄咧，我哋由细到大都会长辈话俾你听，你行路各争唔可以唔掂地啊。 系系，都实听过嘅。 你唔掂地， 好似话鬼先唔掂地咧。 系啦吓。咁我更加有兴趣想知道里面嘅内在关系，因为纯粹只不过系归纳法。咁但系嗱，如果我哋一阵间讲翻咧，先由呢个面试咧，都系一个好有趣嘅嗰样嘢嚟嘅吓，就系话你望住人哋嘅时候，你有冇摆出一个有信心嘅语言？因为你未必咧一见面试就摆一个权力姿势，咁你人哋一怕嚟，因为太过叫做咩啊？太过侵犯性啊！咁咧嗱，阿 李盤勝校長咧就，你面試嘅時候可能有收生嘅面試啦，或者見過家長嘅 面試 啦，請人嘅面試啦，一間咧都想你舉下例子啦嚇，就話啊乜嘢嘅面試係比較最好嘅啊，因為啊有趣嘅，原來一個姿勢同你嘅身體嘅生理嘅變化好有關係。其實幫你準備，你有冇信心嘅？我係冇諗過咧，話權力姿勢呢樣嘢咧，係話會改變咗我哋嘅皮質醇。甚至咧就係高丸酮啊，即係依個激素嘅水平，咁令到你咧，就算其實裏邊你冇咩信心、冇咩料咧，你都會扮到胸有成竹，即係呢種嘅。所以咧，你先擺好嘅姿勢，就會調節你嘅身體，預備你想得到嘅嘢。我唔知道大家同唔同意啊？咁啊，仲有咧就話咧，你依種姿勢咧係有一種所謂承擔風險嘅信心嚇。咁啊，所以咧，其實咧，現時面試都有一種準備，就唔係淨係話你嘅內容啊，而好重要咧，就係話你成個係咪個成個嗰個身體咧，係咪都準備好接受呢個挑戰？ 所以你呢個面試其實最直接、即時能夠得到信息嘅，就同嗰個對方握一握手。 系， 你握啦握手咧就得到好多料噶啦，唔好睇你睇少握手呢样嘢。 疫情期间可能又碰争嘅啫， 可能。而家唔系唔系疫情期间就握手，握手就喂佢一摸，哇佢有力，只手有力同冇力，又表示头先你讲嘅有信心定冇信心。 太大力又唔好噶， 系啊系太大力， 我试过啦，俾人碾 放软晒又 系啊， 冇错。 咁然后佢嘅手，好啦，我哋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话：目前疫情虽然缓和，但绝对不能够松懈，尤其喺复活节假期，更加要提高警觉，严守社交距离措施。他又说接种疫苗是抗疫的重中之重，呼吁大家护己护人，尽早接种疫苗。张建宗在网志说，不少面向消费者的行业经营状况仍然困难，为舒缓失业情况，政府较早前已经在防疫抗疫基金预留66亿元，在两年内在公营和私营机构创造大约30000个有时限职位，截至今年2月底已经开设大约31000个职位，当中超过18000个已经入职，剩低大约13000个职位的招聘工作已经展开或者在短期内展开。他认为香港年轻人可以将目光放得更远，从大湾区发展寻找新机遇。大湾区不单止为香港未来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亦都是疫情之后恢复经济的重要机遇所在。警方调查凌晨在上水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27岁男子死亡。凌晨0:50，39岁男子在红桥新村一个停车场内揸私家车褪车的时候，据报撞到一名27岁男子。事发之后，私家车离开现场，男子头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往威尔斯医院之后证实死亡。私家车司机后来返返现场，他涉嫌酒后驾驶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呼吁任何人士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者有资料提供，与警方联络。中国针对美国、加拿大基于谎言和虚假资讯对新疆有关人员和实体实施单边制裁，决定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曼钦、副主席白金斯、加拿大联邦众议员庄文浩、众议院外委会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实施制裁。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批评制裁不可接受，表明会继续同国际伙伴一同捍卫全世界的人权。庄文浩说会将制裁视为荣誉徽章，敦促杜鲁多政府认定维吾尔人面对种族灭绝的问题。 英国首相约翰逊同五名早前被制裁的国会议员会面，表示同他们同其他被中国制裁的英国公民站在同一阵线。有与会人士透露，约翰逊声言会探讨方法协助发展中国家，减少透过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在经济上依赖中国。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说，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地区已经成为中美两国对立的最前线。安倍在自民党新息院支部会议上说，日本需要抱住印太地区已经成为前线的认识和心理准备，致力外交与安全保障政策。首相菅义伟下个月访问美国，将会和总统拜登会谈。安倍指出，美国外交和安保战略上的重要地区已经移到印太地区，意味日美安保条约已经变得真正重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早晚潮湿，今个星期天气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随着打针的人多了，很多人都会在想，打了针之后是不是社交距离措施会放宽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志超， 如果我们在七月之前覆盖到我们大部分的人口，当然是理想。能不能够放宽的措施呢，最主要都是看本地整体的疫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民搬咗屋，要喺4月2号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星座，我哋而家中国嘅就系行28个、 星宿啦。 花林石心莲， 28星宿系讲白道嘅，唔系讲黄道嘅。 太阳嘅轨道就系黄道啦，系月亮行嗰个轨道就系白道。仲有嘅就系话，印度其实有另外一 个黄道同埋白道之后有个印度，望你坑你呢个系一个笑话。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花林石心莲。 个星期日广东广西嘅题目咧就系身体语言啊，咁直播室里边有李盘胜校长啊，仲有岑日飞同埋主持文杰华嘅。咁紧接住咧新闻报告之前，我哋提过嘅就系握手呢一回事。咁特别系同陌生人啊，李盘胜校长慕名已久啊，咁啊握手，哇！点知咧，如果李校长好大力咁样，我试过俾人好大力咁握个手咧，握一下咧，可能系佢嘅习惯，我都唔知系一个咩信息。咁但我只系对嗰个人嘅印象系觉得有啲奇怪，系咯吓，即系普通咁样握下就算啦。尤其是而家冇得握添啊，撞下手踭吓。咁你有冇试过咧？即系如果人哋系好大力咁握一下你嘅手， 我都认识有个校长咧，退休嘅嚟噶。 佢每握親手咧，佢係會用力嘅。 係 嚇，佢都有提過點解會咁做，即係其實佢要表達一種熱誠，一種即係係積極嘅在意嘅嗰種咁嘅感覺俾人哋咯。 嗯， 咁當然你太大力咧，其實我睇過啲資料話，其實係一種即係係我強勢過你嗰種咁嘅感覺， 哦、 所以就唔好太大力，即係嗰個力度咧要掌握得好好嘅。但我亦都同人握個手咧，特別啲女士啊，放軟曬成隻手噶，基本上你握住啲好似啲棉花豆腐咁樣啊，即係唔係食嘅豆腐啦。咁啊，會覺得佢係唔係好有誠意嘅，即係呢種感覺就，所以放到好遠好遠咁樣， 係有少少。呢個就可圈可點。 唔係啊，李校長，你唔一定話佢放軟隻手同埋佢握落去係好軟咧，隻手軟同 佢本身軟， 本身軟咧又唔同嘅。係我哋香港電台有個同事咧。我都識嘅阿淑梅姐，我廿幾年前第一次見佢嘅時候，同佢握手，握咧，我嚇咗一跳，好似一堆棉花一樣。 同我哋， 所以嗰啲你又唔係軟，佢唔係放軟啊，就係佢隻手軟，佢手係豐，即係肥厚軟啊， 多 啲棉花。喺上學來講咧，佢依世都無憂噶啦。 啊， 依個福相嚟嘅，福好厚噶。哇嚇咁樣，未試過話握手會棉花咁。嗱，例如果你隻手咧。摸落去啊，好凍嗱，又可以見到你嘅健康，手熱同埋手凍，哇，成隻手冰凍嘅，咁就話呢個人嘅健康有問題，或者另一個問題就話嗰隻手唔係冰，唔係温度問題，而係個摸到佢手好多汗， 係啊， 手啊多汗，你又係一個嘥， 呢個係啊， 所以握手係好多學問嘅， 係啊，所以有啲人唔敢同人握手，唔好意思，好多汗啊，手汗係有一啲人嘅問題嚟嘅，咁就當然啦，喺女相裏邊咧，我哋遲一輯咧就另外講啊，就係肉。多同埋骨少咧，都系其中一个福相。咁但系都要讲程度，系啦。咁我有时怀疑咧，国家领导人咧，佢哋应该有一个握手嘅方法，系咪啊？即系譬如大家咁，你都系个会谈，好重要嘅会谈之前握手，咁你又唔能够大家显示实力，又靠大力啲握咁样样，都唔系嘅。 正常嚟讲，国家领导人嗰个级数咧，应该有啲特别训练嘅。 系我 个问题啊，你后咗有啲嘢冇得训练嘅。嗱，我哋嘅身体语言咧，有啲我哋话有啲人话特登做出嚟假嘅，但系身体好奇怪嘅。佢其实都系一个测谎机。如果你识睇嘅话咧，嗱，譬如我哋举个例，你同一个人倾偈嘅时候咧，咁佢冇得扮嘅，又话见到佢同佢倾偈嘅时候，发觉佢个鼻啊有汗。即係知佢講緊大話。 哦， 嗱，依個好似你測方機，測方機睇你嘅心跳啦。但你鼻子冇汗咧，就根本你望到，咦？發覺個鼻上冇汗，知道佢緊張，知道佢係講緊大話。 因為有啲嘢唔 係。呢啲係身體反應嚟嘅， 身體好難控制嘅，你控制唔到。 控制唔到㗎， 你控制唔到自己體温 係嘛？ 嚇，所以就表露無謂啦，係咪？咁啊，但係咧又有個訓練非常之重要嘅，有提醒亦都好重要。一個咧就話咧，你同人講嘢嘅時候嘅目光嘅接觸，尤其是而家我哋戴住口罩啦，咁你真係靠對眼啊。係 啊。 咁你話喺呢個時候眼神嘅交流係好重要，譬如你喺面試應該。我问翻李校长，面试嘅时候，要人哋记得你，同埋提升你嘅说服力，同埋睇到你投入嘅热诚，其实真系靠对眼。咁首先你对眼就唔好碌嚟碌去啦，唔好突然间转左，突然间转右， 唔好闪闪烁烁咯。 系啦，我哋都见过一啲，即系譬如做领导嘅，如果佢对眼咁闪烁咧，其实俾人嘅印象系好大打折扣噶嘛，系咪？咁佢觉得咧。應該就係全程你都要望住對方，但你又唔好目光好，即係目光好鋭利嗰只，嚇。咁你總言之就好專注，就唔好俾周圍啲嘢咧去影響你，嚇。咁你覺得嗰、那個呢一、這個係咪你會好覺得唔舒服嘅一個態度咧？ 眼神接觸即係 eye contact 咧，係其實唔知面試任何情況都重要嘅。即係你同人交流咧，本身呢個眼神接觸都係重要。但係呢個眼神接觸咧，又係你唔可以眼金金不停咁，因為人哋會唔舒服嘅。 冇錯。 嚇，即係唔可能你好長時間咁望住人，但你又唔可以完全唔望人，所以咧嗰個應該係有個間斷性啊，有個比較自然啲就得㗎啦。 又邊個好識到呢個係眼神接觸唔係面試，而係嗰啲經紀。如果你係房地產經紀，你個客咧。或者嗰隻眼咧左睄右睄咧，你唔需要再傾落去，當單嘢連唔成嘅。如果佢係望到你實咧，即係佢有興趣，嗰、那個成效咧，那個結果咧。 又多數係買得出嘅，買得出買嗰個成交啲點，係要專注啊嘛，應該眼專注望實你啊嘛，即係依度各方面嘛。但如果我眼珠不停咁轉，即係好多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呢架，皺眉又係個眉頭一皺咧，又係嗰個皺眉，又係一個身體語言。仲有一個身體語言咧，我哋香港人好熟悉嘅，就是、我哋嘅特首啊林鄭月娥，佢有一個好明顯嘅身體語言咧，你就留意佢咧，佢係中意揚眉。 條 眉 啊，係啊，係啊， 你咪 好深印象， 好深印象。佢眉會眉毛會揚向上揚嘅。咁你如果我哋心理學上研究揚眉依樣嘢咧，其實好深奧嘅。即係揚眉可以表達好多唔同嘅嘢，可以係叫做打個招呼，可以係有差異，可以係諗緊計仔，可以係表示挑戰、接受挑戰，可以係嘲諷。但是揚眉是我們的特首的其中一個身體明顯的特徵，你有沒有留意？ 有啊，有啊，很深印象，我想很多聽眾都有這個印象。 眼神也一樣，他的眼神都是很特別的。有些人就說，面試的時候，你的表現方式，即是你的身體語言，可能就影響頭二三分鐘，我不知道你校長有沒有這樣的做法，我就很壞的，我是會有很大的偏見的人。咁即係你我俾三分鐘你嗰個表現咧，我可能咧好冇耐性啊，好重要就，我就俾分，咁咧就可能決定咗得唔得噶嚇，咁所以咧一定唔好拖啊，即係開始嘅時候你要做定咗個勢，你想傳達啲咩信息？ 係啦，即係通常我哋面試第一件事，通常因為唔係好認識，只係文件度睇到呢個 candidate 即係候選人嘅啫。咁通常都會叫佢用簡單介紹一下自己嘅， 係 啊係，呢個都好重要，唔好睇少呢一 part。即係你點樣可以咩叫簡單？你自己判斷咯。係 啦， 你講十分鐘係咪簡單咧？佢講面試可能都係十零廿分鐘，你講嗰十分鐘。咁所以咧，呢個佢自己要做判斷，同埋講個過程，我表達到嘅啫。其實呢度文教授都啱嘅，其實都喺度評緊分嘅，即係睇下佢嘅表現係點樣。不過我自己咧嗱，唔好講做校長，我自己都會俾人哋面試嘅。其實最重要一樣嘢咧，即係阿飛哥做即係會啲上學咧，咁咧叫做面由心生啊嘛。最緊要你個內心係點先，即係唔好話刻意去訓練到我哋好似我哋揾呢啲工咧嚇，又唔係做總統，你唔會刻意自己去訓練到點樣咧，你就好成功去面試。咁往往嚟講，其實最重要係你真實嘅你係嗰樣嘢。譬如舉個例啊，好多年前咧，而家講起啊，我曾經喺教育局做過三年嘅係合約督學。咁我面試嘅時候咧，面試之前咧，我做好多準備功夫，因為我哋教開書噶嘛。突然間你去做 inspection， 嗰啲係咩嚟噶？咁我睇曬呢啲資料咯。譬如乜嘢係 ESL 啊？咩叫 Q？ 即係做 inspection 呢樣嘢嚇 ，quality inspection 呢樣嘢，你起碼自己內知道曬啲。咁到人哋面試問你嘅時候，你咪表達到出嚟咯。咁你起碼表達種誠意啊，即係你喂我唔係話我教書我咪嚟做行政啲嘢咁，但你要識人哋嗰啲嘢啊嘛，咁所以呢個重點啦。當然我後來我入咗去之後咧，我又幫手都 in 嗰啲人嘅，都知道原來佢有十樣嘢要睇你嘅，我知道原來有十樣嘢你符合咗幾多樣嘢，原來有一樣嘢肥就已經唔請你 啦。因為李校長講到上游心身咧，其實指導咗啲人睇相嘅一個理論。就話所謂上游心身咧，啲人話睇你個相點樣，又唔知道咧。好多相學家都，譬如頭先我講嘅袁柳莊咧，佢都舉出佢自己啲古仔好多例子啊。個相係會變嘅，即係唔好話你生出嚟個相咩意思咧？咁你個因為相由心生，所以個相係會變嘅。 你做多啲善事， 唔好嘅善咧，你做到好多善事，個相係變咗嘅。咁啊，唔淨止相會變喎。好多人都唔知道，掌紋都會變過。 係， 你睇掌紋，哇！我掌紋俾你睇個掌紋咧，其實掌紋都會，只有一樣嘢唔變嘅。其實嗰樣嘢值得研究。我哋好似我喺廣東廣西都講過噶啦，請個人嚟講啊，就係我哋個皮紋，即係話你嗰個手指紋啊， 指紋會變， 指紋就唔會變噶。但係生出嚟咁啊，嗰陣研究你個指紋咧，其實就話嗱，手紋會變，相會變，指紋又會變。所以問題就係你睇你十隻手指有幾多個鏟，有幾多個螺。啊！天赐就好多攞噶，全部冇产噶，所以变咗你变咗咧，你依个系睇你个皮纹，睇你个指纹，咁依个就好多人就话细蚊仔咧，自细嘅时候咧就可以俾啲皮纹专家睇，可以睇到你究竟你嗰个皮纹适宜向边方面发展。 系系， 我识得个皮纹专家咧，佢就自己后来转咗皮纹，佢就变咗点样噶？佢本来喺台湾读紧医科嘅。後來佢而家變咗做皮紋專家，咁後來佢做咗皮紋，知道原來佢自己讀醫科係入錯行，因為佢問題就話 其中第無名指嗰隻手指嘅皮紋咧，嗱呢啲皮紋唔同身體紋，就可以顯示到你個手藝好唔好。 嗯， 即係呢個點知你個才能？但係佢讀醫科嘅時候，佢竟然去讀外科。哇、嗯！外科就梗係講手勢啊嘛，你開刀啊性方面啊嘛，即係知道入錯行咯。 我 你好揀外科讀， 所以我哋都好相信咧，真係誒上流新生咧就係會係。會係會變㗎嘅上，即係你老舉都可以從良㗎嘛，即係我都唔操呢個行業啦，自然個行出嚟嘅姿勢都唔同啦，所以頭先阿飛講有女人嘅姿態有七十二箭係咪顯示出？我諗男人唔止七十二箭嘅， 嗱你都多七葉，如果你按統計啫嘛係咪？嗱， 多過啦， 可以用字個女人啊嘛，應該係 肯定 啦， 箭箭男人， 所以男上女上咧都有性別嘅文化嘅，或者係同個社會男女關係啊，男尊女卑都有影響嘅。不過如果話翻轉頭咧，就係話。啊！你誒頭先講嘅煙視未行啊，呢啲係會有變化咧。咁即係話你只係當做一個工作，佢哋就唔係話預測你將來嘅命運係點，而係反映性比較強，就係你嗰個狀態令到你身體其他部分都會有變化，去同你呢個狀態。譬如你係做領導嘅，你嗰段時間你一生裏邊有十年做領導，嗰個時候你嘅氣質係會唔同，因為你要掌握嘅權力。同埋你要功能性啊嘛，係嘛？咁但係對你退休咧，可能你自己又有變化咯，身體語言又 唔 同咗。咁 不過咧，講翻轉頭，我哋頭先話面試咧，我唔知啊，李校長覺唔覺得我哋而家面試嗰個形式比較單一啊？啊，都係一係群體，譬如五個人喺前邊，大家互相搏擊啦嚇，或者就一個人對住你去講一啲説話。咁其實身體語言咧，唔係淨係靠就咁坐喺度，我對眼直望你就足夠去顯示嗰個人嘅能力嚇、或者佢嘅誠意嘅。咁其實可唔可以就係大家可以圍坐啊，坐喺度，俾張草席你。咁因為原來咧，依啲咧令到你嘅身體要有啲姿勢咧，就講得更加多，或者流露得更加多。譬如話，你會唔會用隻手撐住自己嘅身體坐啊？咁咧，如果你係用隻手撐住咧，都有一啲訊息嘅，就話咧，你好識觀察、判斷、擺你自己嘅位，然後睇下周圍啲人對你有冇威脅啊，有冇影響啊，等等嘅。咁但係如果咧，你又會攤後面咧，或者靠住椅背坐咧，咁我又覺得啊，你係一個咧好中意聽人哋、聆聽人哋講嘢嘅人，同埋都會為人着想嘅。咁咧，因為你如果你面試，你唔能夠攤喺度噶嘛。 係 係。咁啊，其實呢啲我哋咪應該都考慮一下嗬。 係啊係啊，我諗咧，好多人咧近代啦，好多人去研究，即刻意去研究呢種身體語言嘅表達嘅嘢。但當然既然有人去研究咧，有人又會提出喂去研究出嚟結果又刻意去訓練咧，就隱瞞自己嘅表達嘅嘢，即係有啲會咁。但係你話如果你話你好自然咁表現出嚟咧，你就唔用隱瞞，要好嚴格訓練你先好容易用隱瞞你身體語言嘅，唔係咁容易啊。所以咧，其實我之前一開始咪提到係麥拉賓嘅，佢嗰個係所謂七三十八五十五理論啊嘛，即係7% 咧就係你講嘢嘅內容。咁大家会哇咁原来身体语言咁紧要啊，55% 咁犀利。其实咧有人都有批评过嘅，因为佢50年前噶啦，佢提出呢个理论。咁其实当时佢系去研究的时候系用单词，去到做一啲实验嘅，即系你讲一个英文字，咁落表达嘅嘢，同你用身体语言表达嘅嘢有咩差异？咁所以佢先会得到嘅结果就发觉，哇，原来50% 咁多系用身体嘅。仲有就系我自己都留意到咧，那个38% 咧，其实都系语言嘅一部分嚟嘅。即系你讲嘢嘅高低抑扬咧，其实都系语言嘅一部分嚟噶嘛。咁所以咧，但系咪真系都话嗰个只系45%？呢度系55% 咁多咧？即系有个评论就认为呢个都系有问题嘅。但系我啊觉得个重要性。不是用这个比例去看。个重要性是你身体语言所表达出来的那个可信性。 没错。 那个很强那个不止 55% 的。尤其是当你是很刻意当你不是很刻意去表达出来的时候你自然然表达出来的时候那那种呢其实是你真正的你来的。所以有些人呢去看这些研究呢除了说要去表达自己或者是不要被人知道自己内心之外呢也都真的知道自己的内心。原來我做啲動作，原來我內心係咁樣諗。 一個管理學又流傳嘅一個例子咧，就話有三個男人喺個吧度飲酒，咁然後有個靚女經過，嗰三個男人咧就 眼尾都唔受，冇受个女仔，但系咧。身體語言表達了他們三隻腳的腳尖都向著個女仔，即是他是掩飾，我不理你，其實他是根本是夾實，腳尖都向實的全部，所以這些不是身體語言。 我聽過一個理論，就研究身體語言的，他說越遠離你腦部那些肢體是越能夠真實表達你自己，即是可能因為你腦部你可以控制一下，但你越遠離你身體你不是很不在意的。我舉一個好的例子，就是有些很在意的，舉個例子，我哋睇波啦，就係、是、如果喺峨眉峪二冇幾遠嘅地方，那個位置我唔記得知道幾多限制，就要係踢罰球咧，好易入嘅。 係 嚇，咁於是乎咧就會捉人牆啦。 嗯， 咁捉人牆咧，咁嗰啲球員係會點嘅咧？一定係攞手咧掩住自己嘅重要嘅部分咧部位啦，即係重要部位咧，即係而家我文雅啲講應該係裆部啦。 嗯， 個裆部啊，裆部廣東話又口語可以讀。狼啊，開狼庫個狼啊，因為要保住個位置，佢哋呢啲級數嘅球員咧，嗰、那個腳球好犀利噶，佢一個射過嚟咧係好重， 好有力嘅。 但係如呢個係好刻意要做，因為要保護自己身體嘅部位。如果唔刻意做又點咧？如果唔刻意做，其實表達咗啲嘢嘅。 嗯， 大家可能都會記得，我哋特首丈夫都試過係有呢個動作。佢呢個動作表達咗啲咩嘅咧？有啲專家研究咧就話呢個其實係欠缺咗自信，或者係一個保護性嘅一個動作嚟嘅，就欠缺咗自信，或者係不安嘅一種感覺，就會用呢個方法去到係有呢個咁嘅動作出現。 咁但係球員咧，當然可能都係訓練之一嚟嘅，因為要保護自己身體啊嘛。 係啊， 即係受傷嘅例子都有啦嚇。 好多啊！如果踢足球講受傷咧，嗱，我唔係咁中意踢足球咧，係有原因嘅。我中四，我小五、小六嘅時候咧，成班細路好中意踢波嘅。咁我都踢波嘅，但係好記得我小六嗰一年咧，有一個波餅省埋嚟咧，就省中我小腹，爭少少咧就省中我裆部噶啦。 嗯， 即係隨時變咗太監，嚴格嚟講可能變咗個小太監。真係可能變咗個小太監。經過呢個事件之後咧，跟住我讀中學咧，基本上我係 唔好玩啦， 唔係好踢足球。如果話即 係你中意睇波，我睇到啲嘢， 我都唔係好睇，好多都係世界盃先睇嘅啫。所以咧，我就唔係好熱心啊。踢足球亦都唔係。如果話啲同學踢啊，或者係體育堂都會踢下足球咧，我係應酬下啫。我好錫身嘅，因為我覺得好危險嘅。即係當然啦。如果講到呢啲部位咧，你如果你保護性咧，你保護自己咧係刻意同唔刻意有個影響啦。所以我到中學嘅時候咧，我覺得我啱啊，因為點解咧？我讀中學嘅時候咧，我讀中三做暑期工咧，喺個山寨廠咧，個老闆個細佬咧，廿零歲到啦。他話佢有一次喺尖沙咀咧，就俾人哋突然幾個人圍住佢嚟打喎。佢即刻咧就掩住呢個部位，呢個重要部位。跟住話認錯人，認錯人，打錯人啦。後來佢同我分享翻啊，佢話呢個部位好重要，即係如果打壞咗呢度咧，下半世都唔知點過。咁我嗰陣時諗下係，我所以我唔係好踢足球。 不過石身咧就足球通常 就唔掂㗎啦，係 啊。最身體最容易受損傷嗰種咧，唔係足球，叫做籃球。 哦，係咪就係 嗰種咧？哇！係即係咪好？我都好多朋友打完之後玩一次都斷肋骨啊！ 係啊， 哇！嗰啲仲要橫衝直撞㗎。 我聽過德國人咧，佢即係大學嘅時候，佢話佢唔中意嘅，因為點解咧？佢話佢呢啲用個身體去打波啊，唔係用個腦，用個身體去打波。 橫衝直撞， 主要靠佢身體。 嗱，不過又講翻頭先嗰個話題啦。我哋成日都講摁腳唔好啊，係嘛？咁我想問阿岑日飛，嗰啲人好多時翹埋只腳坐啦。係。好多人都有特別嘅閱讀噶。嗱，我首先唔講佢嘅睇法先。你翹腳對於你嚟講係點啊？係一個好自然嘅動作啊。 翹腳嘅已經有做過研究報告啦。 有 嘅。兩組，一組你要翹腳組，一組就唔翹腳組。 係。 咁啊，其中一個典型就聽眾可以攞嚟參考啊！你記住，就唔翹腳組咧，比翹腳組咧個記憶力嘅增加咗38%。 系啊， 系啊， 我睇过呢个研究。 所以问题就话，你如果想增加记忆力咧，唔好翘脚。 系啊， 同埋翘脚系会影响你嗰个脊椎啊各方面啊，即系其实对健康都唔好嘅。 系 啊，所以其实应该唔好翘脚嘅。 系啊，咁啊，女仔惨啲。翘脚 唔好，一啲含含动作，我哋脚部动作，所以我哋中国人传统有个讲法叫咩？就站着如松，企度好似棵松树咁，表示嗰种挺拔。 系， 咁啊，然后走就如风。走路好似風吹咁，就唔可以大風吹喎。啲問題就温和嘅風咁，走風嘅流轉嘅感覺。然後咧就 坐坐啊，坐就如鐘，鐘就唔係嗰啲鬧鐘喎，係嗰啲佛寺嗰啲大鐘喎、 啊， 哇，就好好似一座山咁樣坐如鐘，咁啊表示嗰種各方面。咁嗱，台灣有個長壽大師咧，叫唔知啊李教授，李校長有冇聽過李青雲啊？ 嗯， 傳聞佢咧，傳聞佢咧，而家佢嘅歲數冇人知嘅，但係有人誇張到話佢活到成270多歲。 哇！ 唔緊要啦，佢就問題咧，佢就係有個金句就講嘅坐就如歸。咁啊，金字流傳落嚟咧，嗱、這個就係成問題啦。叫做行咧就如雀麻雀個雀。咁咧問題咧就話傳落嚟，但係喺頭先我哋講嗰個啊依、這個柳莊嗰個72種賤咧，講女人咧就叫做行如雀步，就係賤嘅， 所以 外國人做個研究，唔係行如雀，應該係行如鴿，白鴿個鴿。 嗯， 白鴿就行得好啦，哇！喺佢氣定神閒，而且仲有點樣嘅收腹， 係 啊平穩。你知個街邊啲白鴿啊，佢行路嗰時就唔到，麻雀就跳下扎啦，跳下跳跳跳下， 嗰啲就係折福啦。 即係好似雀咁行路，其實都係運動嚟嘅喎，係嘛？其實對身體好嘅。 咁啊，當然佢就講唔係運動啦，運動就有好多種設計啦。咁不過咧，越聽越覺得真係性別嘅問題喺度作祟。譬如對於女仔嚟講啦，你知道六七十年代我哋著迷你裙， 著、 迷你裙咧，你一定係翹腳嘅，你坐喺度。即係你唔可以，因為你一平咧條裙咧，你都見到一啲罅，你唔係會見到少少，即係唔好嘅。所以十居其九都翹埋只腳坐。咁難道嗰陣時成個年代嘅人類女性嘅記憶力都少咗40%咁樣係咪？咁啊，即係呢個咧都有文化問題啦，係嘛？咁我哋真係好需要另闢一個禮拜日嘅題目咧，講一講性別與上學。即係中間有太多箍住女人嘅行為。 我睇個報告係女士翹腳同男士翹腳都有啲差異嘅， 係 即係都有啲表達嘅差異。 咁我哋聽完新聞報告之後，再繼續我哋今日嘅話題嚇，身體語言啊， 康復出院。北京今朝早再出現沙塵暴。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表示，全市今朝早的 PM10 浓度平均超过2000微克每立方米，空气达到6级严重污染水平，预计沙尘在入夜之后会逐渐减弱。北京在今个月15号出现近10年以来最强的沙尘暴，今次是事隔13日之后北京再出现沙尘暴。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覆盖珠江口一带嘅云带正系逐渐转薄。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早晚潮湿，今个星期天气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在上桥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茶果岭道有紧急维修，去鲤鱼门道方向近观塘法院的慢线是封闭。清明节的交通安排方面，为了方便市民前往沙岭扫墓，去到今晚的7点，部分东铁线列车会来往罗湖站，罗湖站亦都会局部开放。咁去到下昼的6点，由罗湖站通往罗湖道的边境禁区亦都会开放俾公众人士前往扫墓。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但最好都系将车停定先好讲电话。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大榄隧道出口去九龙，葵涌道转上呈祥道去观塘，大埔道以登华庭去沙田。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炒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賣好多年㗎喇，佢就跌到咁低，使唔使㗎嘛，好貨。 唔捨得甩呢就越輸越傷，即好似身體有少少傷口發炎，發到最後要割咗，就是、因為你唔去理咪唔去止蝕㗎嘛，一定要俾自己一個止蝕。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0-11:00， 黃師傅、黃偉傑、關教授、關卓照主持投資新世代。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冇理由揾我喎、啊，人哋咁辛苦先挨到毕业。 再，我仔大女大，呢啲嘢唔关我事噶。 我揾食已经咁忙，冇理由有我份、啊。 终身学习，其实任何人都需要。一齐收睇电视节目《漫游百科》啦！搜罗不同范畴嘅学术讲座，让你都可以终身学习，活到老学到好。今晚11:00，港台电视31。 到第三節的廣東廣西要講講開放熱線先嚇，我哋嘅電話是18723111，咁另外面書咧就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咁我哋今日嘅題目咧就係身體語言啦，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啊，分享下你嘅經驗啊、睇法啦嚇，咁或者面書都可以嘅。阿陳蜜菲啊，我有一個概有一個講法咧，我其實成日都覺得有啲神秘性，就係、是、氣場。 嗯 啊，嗰啲人话啊，嗰、那个人出嚟咧就有个气场啦，就摄住晒所有人嘅吸引力啦，或者注意力啦吓，咁啊，甚至咧就觉得咦，一定要听佢讲嘢，等佢压住个场。咁气场呢样嘢咧，即系系点样形成啊？ 气场咪就系、里边有能量咯，即系个能量嘅特点啊嘛，能量多、能量少、能量嘅如果用中国嘅传统讲法，咪气场里边咪分。五類咯，金木水火土咯，金嘅氣場、木嘅氣場、水嘅氣場 都唔同嘅， 唔同。咁你喺奇門遁甲度有所謂專計嗰個九宮啊嘛，計個九宮位，咁你屬於邊個宮位嗰、那個氣場就唔同，即係話東南西北都唔同嘅。依個東方係震宮，依個西方係對宮，咁啊震宮同對宮嗰個氣場又唔同。咁你住喺邊一區？嗰、那個區嘅氣場都唔同，所以啲人咧點解話我要搬屋，我住喺嗰度咧唔掂，因為其實你嗰個人咧同嗰個區個氣場係唔夾嘅。氣場離譜，其實咧就最典型嘅詮釋，你可以具體地佢了解氣場咧，就唔係個能量嘅問題，而係裏邊個 frequency 嘅問題，個頻率。所以而家你現在而家啲科學家都而家未來學嗰啲科學家都研究就是、everything comes from frequency， 所有嘢同我哋嘅頻率都有關。所以問題你就係嗰個氣場，就話你嗰個活喺一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你活喺一個同你夾嘅氣場，夾嗰個氣場咪係一個環境咯。人係一受環境影響噶嘛。你活喺個咩環境度面，就變咗你同佢有個互動咯。 係， 所以係好同意阿飛哥講。其實你首先講話 frequency 咧，可能你本身同你嗰、那個。你本身嘅處境啊，你嘅情況啊，你自然可能會係咁。我從事教育，舉翻個教育嘅例咧，譬如話咧，我認識一位係九龍區嘅好受歡迎嘅一個小學嘅校長。佢收百零二百個學生嘅啫，每年小一幾千人報名喎，係嘛？ 即係好有關係嘅，係即係好有關係。 佢咁，如果你做呢間學校嘅校長咧，你第一年做，可能你唔會覺得嗰個自信啊，嗰種強勢到嗰種波動。但係當你一年係咁，兩年係咁，而且一年受歡迎，即係舊年係有6000人報名，下年有7000啊，今年8000。你根本面試簡介任你揀啊，啲學生 咁嘅情況咧，你自然有道氣場喺度啊！我見過呢個校長咧，唔好講邊位啦嚇，我同佢傾嘅時候，一同台食飯，我同佢講：喂，你啊咁受歡迎，其實你有道氣場喺度嚇，我唔覺嘅咁樣。我話你自己唔覺嘅啫，呢道氣場其實好犀利 嘅， 係啊，因為你一坐落咧就已經，喂呢、這個係。非常之受歡迎的一間小學的校長，啊，那種勢很厲害，自然而然會產生的。 是是，但剛才，啊，陳日飛就說都有分，不同性質，金木水火，啊，是是，其實氣場的比較呢，是不是主要說強弱，抑或都說它的質呢？ 正負，我們經常說正能量負能量嘛，嗯，所以你說問題有些人的氣場是不好的，你一看都知道。如果剛才我說身體，剛才沒有說比較精神性的玄學上的，就是身體玄，就不是說你的動作，而是我們所說的你的氣息， 嗯， 說我們問題你很難說，你這樣的氣息這麼曳，你可能才說那如何曳呢，即是應該是一種直覺的感覺，不是說變成這樣。譬如我們說很難說，你就話：哎呀，點解你今日印堂發黑？咁啊，印堂就兩眉之間嘅印堂啊，係咪真係黑咗？但唔係嘛，你就 feel 到佢好似嗰度好似一種一幽幽暗暗個，你嗰種直覺嘅感覺，哇！哇！你咁你可以自然收到個信息喎，印堂發黑喎，咁即係話佢你根本咧話你可能有禍事臨頭，咁，呢個又好圓啊，好玄學式啦，變咗佢哋唔係一黑色嘅達啊嘛，而係你覺得佢哇好似嗰度一堆氣喺度，好似即係。發到一啲暗淡嘅光咁之處理，所以依係一樣嘢， 係嘛？咁有冇正邪之分？ 有正，你正能量咪係啊？咁其實而家有樣嘢好多人研究，我哋有次都可以講嘅，就其實好值得研究，就叫靈擺啊！有冇玩過啊？阿孟傑話啊， 我都未玩過。 靈擺可以睇到你嗰個係順時針定逆時針，就睇到你嗰啲嘢咧係正能量定負能量。我哋而家食嘅藥啊，食嘅藥咧，但係通常有邊樣嘢係有正能量咧？邊樣有正能量咧？就係陽光。 嗯， 陽光有正能量，所以我而家食嗰啲藥咧，我未食之前咧，我用個靈擺 check 佢咧，佢係負能量嘅。 哦， 我拎佢俾太陽曬完，我先再食咧，再 check 咧，已經變咗正能量。 嗯， 連藥都分㗎，你曬曬就唔同咗啦，已經。系嘛， 嗯， 所以我哋讲你需要多晒阳光，系增加身体个气场个正能量嘅气场。 中医系鼓励系多晒太阳， 西方都系噶， 系啊系。 西方嘅医学之父啊，都讲话其实几样嘢就好重要，空气、阳光、水呢啲系对人身体嘅健康系最重要。你而家 COVID-19 都系嘅，其实就可能比打疫苗仲更加有效，就是，多晒阳光。 当然话晒阳光咧，就唔系叫你中午最暴热嘅时候吓，但系就系一阳光诶，朝头早啊之类。仲係温暖， 黃昏嘅陽光仲好過朝頭早啊！ 係好有益嘅，係有益嘅，係。 啊，咁呢個咧，我諗咧，以前啲古書甚至通勝咧，都會有呢個意涵，睇你識唔識讀出嚟。 哦， 嗱，咁嗱，不如我哋又講翻啲唔係咁圓嘅東西啦，就講翻啲實際或者具體嘅例子啦，就係關於呢一個身體語言。嗱，最近咧，你知道哈利王子啦，同梅根咧就接使美國咧接受 Oprah 嘅訪問啦，咁啊一路都講咗幾句，講好耐啊。咁咧就有人開始分析咧哈利嗰個身體語言，就係，是，當佢講到佢父親查理斯嘅時候，同埋講到佢阿哥威廉嘅時候咧，佢嘅身體語言都唔同嚇。咁個講法就話咧，佢講到父親咧就好唔開心， 嗯， 一方面咧就唔單止覺得父親咧冷落佢啊，唔聽佢電話，唔理佢發出嘅信息。咁同時間咧，即表現到一種咧好長期孤立無援嘅狀態，因為經濟已經斷咗啊，佢靠媽媽嘅遺產啊咁樣。咁但一講到哥哥嘅時候咧，即屋個主持人問佢啊，咁啊同阿威廉王子嘅關係如何咧？佢即刻咧冇錯，佢靜咗一陣，跟住佢就用手勢講啊，我哋而家需要空間。 嗯， 但係咧都有一種笑容，流露一種愛意嚇，啊。雖然而家個關係有啲僵咗咁樣嚇。咁所以咧，呢一啲咧，即係無論佢講到佢爸爸搖頭，或者係伸下條脷啊，或合埋對眼咧，呢個都係好明顯嘅訊息。 你頭先講到咧，就係講笑咧，嗱，笑都係一種身體語言。 嗯， 點笑法，所以有啲人講嗱，同樣係微笑， 一種是假笑，一種是真笑，真的微笑和假的微笑怎麼分呢？就看你呢，如果你笑的時候，你微笑的時候， 看個眼 出現個魚尾紋， 是的，眼角， 你有魚尾紋呢，你就是真的微笑， 真笑， 如果你沒有魚尾紋，而是 你是假的， 嘴唇一血是假的微笑， 或者是恥笑的， 好，那我們現在聽個電話先。阿黄生，早晨。 你好，大家好吓。咁啊，我自己觉得眼神咧，都系一个身体语言嚟嘅。 系， 即系因为眼系灵魂之窗嘛。即系你有时都话啊，你嘅眼，我都听过一句说话吓，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你嘅眼神出卖咗你咁。 有听过。 系啊，咁即系其实咧，有嗱，我讲说服嗰方面嚟讲，譬如话要说服一个人系接受自己嘅道理咧，第一件事要自己都相信自己讲嗰啲嘢先嘅。 系。 咁你。如果有个自信心呢，个自信呢，即是我那个身体源呢， 你做得多唔代反而会不美嘅。即是你反而你有个坚定嘅眼神，你一路讲嘅时候，你嘅言辞係精炼啊，用词係精炼啊，有逻辑性啊，内容亦都丰富啊，有 point 啊。咁呢加上你一个坚定嘅眼神呢，其实就即是已经是很杀食的。因为身体语言那里呢就是自然的流露，当然没问题啦，但是太多呢 就我认为不美咯。我举一个例子，好像丘吉尔，英国首相丘吉尔去鼓励国民去抵抗这个纳粹德国的时候，他很多国民都是见不到他的样子，只是在透过大气电波去演说而已，是吧？就是咁，但系佢系好有力噶，嗰啲言辞，即系其实即系显示到，如果系即系显示一个人嘅自信咧，就喺言语方面反而即系个精炼啊、逻辑性啊、有冇 point 啊嗰度，即系仲紧要啲嘅，我觉得嗰度喺个眼神嗰度自然流露晒出嚟。我想讲系咁多。 哦，好多谢晒黄生，系吓。 所以這个你讲呢样嘢咧，讲眼神咧。你譬如話，好似曾國藩嗰本《兵鑑》啊，有幾個名句咧，其實聽眾可以參考嘅，就叫做精邪就睇眼鼻，咁咧就依個咧就真假就看嘴唇，咁啊依個係功名就看氣概，呢個好難嘅話，呢個氣宇軒昂咁啊，功名看氣概，富貴就看精神，話你個人有神武氣咧，好難發嘅，富貴看精神，風波就看腳跟，啊！若要問條理啊，盡在語言中。呢、這個就曾國藩寫落嚟咧，佢個兵鑑裏邊咧講話你點樣睇人。咁啊，風波向腳跟，你話邊度行路腳揸唔到地，咁就好難腳踏實地。好明顯咧，我哋點解要有個成語叫做腳踏實地咧？就是、一步步行，唔穩重個人咧變咗不負責任噶啦。你嗰啲嘅行路腳揸唔到地嗰啲啊，變咗唔夠穩定啊、穩重啊，所以咁要坐如鐘。啊，點解要依個行如依個走如風咧？要咁樣全部要靈活，依啲全部係身體語言嚟嘅。 眼神咧都係面部表情嘅一部分啦。咁而身體語言嚟講咧，面部表情咧係佔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嘅。咁所以咧呢個都係，尤其頭先我哋提到咧，就係話你可以透過訓練咧，去到去呃人哋啊，即係你自己心裏邊諗啲乜嘢。而唔係用就係身體語言去到去呃人哋去表達到，咁但係你嘅面部表情係比較難，尤其是眼神，你好難用你個眼神咧去訓練到你個眼神咧好嬲啊變咗係好開心咁樣，係難嘅，反而你手啲動作你好容易都可以去呃到人 嘅。我哋聽多個電話咧，我就想回應啊李盤勝校長，即係眼神我哋頭先討論過啦，但係手咧原來都有另外一番學問喎，咁我哋听翻一位梁小姐，梁小姐电话系早晨， 早晨啊，主持嘉宾你哋好啊， 好 我想讲呢个身体语言分享一下咧，因为我有一个冚母咧九啊几岁噶啦，咁佢咧。以前咧真系做咗好多帮人嘅事情，佢今时今日衰退咗咧，我哋一定唔能够遗弃佢咯。咁啊，因为而家咧佢坐喺度咧，即系佢行都乱尽啦，九啊几岁，咁咧佢讲嘢又听唔到，聋晒啊，真系好聋噶啦。咁我哋只能够用眼神同埋攞身体语言咧，就同佢倾偈咯。咁我睇 睇到佢感受得到我哋所讲嘅嘢，佢用个嘴笑下，用眼啊眨下，用只手摸下我哋啊，咁样样咯。咁样咧喺呢方面咧，即系我哋都好感触咯。喺呢方面，即系明白到佢虽然佢系咁样样，听唔到我哋讲嘢，但系都领略得到我哋系关心紧佢嘅。咁啊，同埋我再要讲到咧，而家呢个时势咧，美国咧又想用各方面周边谁嘅人咧嚟围堵我哋中国咧，我哋中国人一定要坚持起上嚟咧，用我哋实际用行动向全世界宣战，我哋中国人系做实事嘅人，我哋亦唔怕人哋围堵我哋咯。 多谢梁小姐，因为我哋今日集中翻讲翻身体语言先啦，吓咁不过咧多谢你嘅电话吓，咁啊佢阿梁小姐提出一个好重要嘅话题。就是而家人口老化嘅社会咧，我哋其实真系更加需要用身体语言咧，同一啲年长嘅人沟通啊！吓，咁我知道岑日飞咧，你妈妈都哇活到好长好长寿啊， 九啊， 咁你有冇经历过呢一个沟通嘅方式用身体啊？ 佢语言冇问题喎，语言流利， 听觉都冇问题， 听觉冇问题，个听觉都好好嘅，所以佢冇呢个问题。不过咧，你又讲起用手咧。就我哋其實講嘅最典型嗰種身體語言，咪就係我啲聾啞人士咯， 手語 手語嘛。手語其實有個理論根據嘅，即係話問題而家科學家已經醫學家已經證實咗，就話我哋人腦度咧近前葉嗰度咧有個地方叫 Broca area，B-R-O-C-A，Broca area 就係專係負責我哋嘅語言嘅。即係你語言咧，如果嗰個 Broca area 失效嘅話咧，又會影響你一種。疾病叫失语症，即系讲嘢断断续续，讲唔到成句话，一个个字吐出嚟，因为你个 Broca area 咧就已经系冇咗功能，功能失效。咁我哋个语言咧就受呢个 Broca area 控主控嘅，但系而家科学家亦都证实就原来个 Broca area 其实都系联系埋我哋个手嘅，即系话你嗰个手语啦，你个手势其实都系由一个语负责语言嘅脑部嘅 Broca area。負責埋語言同埋手，所以手語係其實好直接嘅，用手嚟表達你個語言咧，其實就係一個好直接嘅關係，就係同埋係個腦嗰個部分處理嘅，係 嘛？係咁，譬如話我哋咧有啲普世或者唔好講普世啦，係英語世界啦，好常見一啲嘅手勢咧，我哋個個都明嘅。譬如你話 OK 咁樣嚇，你圈起食指同埋個中個大指， 或者係舉起兩隻手指， 手指 係 勝 利 嚇嚇。咁或者咧有呢個就係呢個啦嚇，呢個 和平啊， 呢個係其實係 I love you 嘅喎。 哦， 因為咧有啲人個手指公咧太向上啦，如果手指公向上橫咧，即係話你嘅手指公啦，同埋你嘅食指啦，同你嘅尾指咧，其實你睇翻咧，你個 I 咧就我咧就個尾指。Love 就 L 就咪食指同埋大指咯，所以要擘开嘅。 哦。 U 就系你两个手指、食指同埋个尾指一个 Y 字咧，同埋一落去。所以 I love you，其实呢个系一个做嘅时候就要知道呢啲细节。咁但系当然你唔知嘅，你做错咗人冇人笑你嘅。咁但系呢啲咧系英语世界里边我哋差唔多有个共识知道，但系有一样就系举起两个手指系胜利啊 V 字啊嘛，即系据讲应该好似系二战期间咧系英国首相。佢以呢個做一個勝利，但係原來調轉兩個手指啊，英國或者歐洲國家咧，其實係鬧人嘅粗口嚟嘅。 哦， 所以千祈唔好將兩個手指調轉個掌心向自己。咁呢個其實係鬧人嘅，又話有個講法嘅，當然呢個未必係真嘅，就係英法戰爭，大家知道咧，其實古代咧，英同法咧，喺中世紀其實兩個非常之敵對嘅國家嚟嘅，打百年戰爭，有勝有負嚇。最後當然係法國勝，咁英國就入侵唔到法國啦。咁但係話説，其中有一場戰爭咧，就係法國咧，就係英國射箭手好叻噶嘛。咁啊話佢射箭手咧，嗱就係捉咗你啲箭夫咧，就斬咗你呢兩隻手指。 啊！ 斬咗兩個手指冇得射箭啦，因為掹箭主要用呢兩個手指啦。咁後來呢場戰爭咧就英國勝利嘅，勝利咗之後咧就對住啲法國箭夫咧就用舉起調轉兩個手，我手指仲喺度啊，咁樣我兩個手指。 咁解？ 當然呢個係傳說嚟嘅，因為據歷史考證咧，其實嗰陣時通常嗰陣時都比較。是殘忍的，拉到戰俘多數都殺死的，仲點會咁得閒就斬你兩隻手指啊？即係殺咗佢算數啦，係咪？咁所以咧就一個傳說嚟啫。不過就係真係而家喺英國同埋啲歐洲國家咧，你兩個手指千祈唔好調轉，唔好向住個手心對住自己。 不過而 而家咧越嚟越多唔同嘅意義涵嘅手語啊，嚇，即係所謂舉起啊，你五隻手指又 代 當然另外一個意思 啊， 等等啦。咁就不斷喺度發明緊嘅啦，嚇， 啊， 即係或者甚至咧都係用嗰個姿勢，但係已經代表咗唔同嘅意義都有。不過咧有一個問題，我想問阿岑日飛啊。即系你话讲手势咧，眼睛咧，你话系一扇窗，灵魂嘅窗咧、 嗯。 其实有人话咧，手势都系一扇窗，但系有左右嘅分别。通常右边咧就觉得系同好嘅嘢、正面嘅嘢有关嘅，左边咧就同邪恶嘅嘢、坏嘅嘢系有关嘅。咁呢个可能咧就系嚟自圣经传道书先啦吓。咁、 嗯、 传道书就有一句说话啦，佢就话智慧嘅人嘅心系偏向右。 嗯、 愚昧的人的心倾向左，咁啊呢个咧又有等阿李校长得闲又查下啊，即系传道书嘅年代或者佢有啲咩文化意涵。但系总之佢就话咧，如果你想发出一个正面嘅信息，尽量用右手发出你右手去做呢个手势。咁啊左手咧就斜斜地嘅，即系左手咧就唔系咁好嘅。你就算喺一啲即系譬如加纳啲国家啦。右手就用來吃飯的，左手用來清潔自己的、嗯、所以都有這個分別。那我們就沒有刻意，就是譬如我們說話的時候用身體去輔助我們的信息，我又不太意識到說用右手就好一點，正面一點，被人接受一點。咁有冇聽過呢個講法？ 唔係依個阿文傑話，其實講出嚟好簡單啫嘛。 嗯。 因為問題就話你要知道咧，就話右手就受左腦控制， 係、 嗯。 左手就受右腦控制， 係。 咁啊，左腦咧就代表理性，右腦就代表情感。咁你即係話，蘇賢龍你講，凡真經過理性分析嘅一啲嘢咧，一定係你比較即係合 appropriate 恰當嘅。但一涉及情感咧，就好容易走去。即係走火入魔噶啦，情感咧衝動我各方面用，所以問題 一種講法咯。 即係變咗左手咧，左手就係右腦控制啊嘛，左右啊嘛、嗯，所以你問題就是嗯、最好兩樣嘢都 balance 平衡，左右手又理智又情感各方面咧就可以睇到點樣處理呢個問題。 但我哋而家越諗呢樣嘢，即係呢種傳統嘅講法咧，都有啲漏洞，就話、是。冇錯，越理性，但如果佢係一個邪惡嘅理性咧，佢、 嗯、 仲包裝得更加好，即、嗯、係言之成理。但係咧，有時我哋講道德，譬如儒家咁啦，道德係一個即係 gut feeling 啊，即係話你個道德係一種情感嚟嘅，即係應唔應該發生嘅事啊，有冇惻隱之心咧？其實道德係情感，咁所以有時可能佢更加講到真正嘅問題。 即係身體語言有時話男女有時都有少少差異。其实当然啦，其实民族同地方人都有差异。咁如果讲到话头先讲话左右手可能都有差异，不过以我所知咧系都要为用左右嘅人咧都要即系佢哋其实喺历史上好多好长时间系被歧视嘅，即系佢哋起码佢哋感觉得被歧视啦。但系一讲到男女分别咧，头先阿飞哥提到一个好嘅例子咧，就话翘二郎脚腿嗰样嘢，真系在我即系有两个学者做过研究嘅嗰个报告吓。咁咧係男女係有啲差異，咁而最重要一樣嘢就話講佢哋係個測試咧係講個記憶啊，聽完咗一啲演講啊之類嘅記憶，咁引申咗一樣咩咧？就係點解個人會記得住咧？通常就比較專注，咁因此咧，如果你話係喺你如果你教書或者你演講嘅時候，好多人翹住二郎腿咧，咁你就要注意啦，即係話咧佢唔專注啊。咁、 嗯、 因此咧，有啲人建議不如你叫佢哋喐下或者休息下。所以咧，就呢個係引申咗呢、這個。咁所以如果你話你要聽講座或者你聽書啦，最好就唔好翹住二郎腿啦，因為嗰個係、其實即係表示你係冇咁專注嘅。即係你內心嘅身體語言表達、 嗯嗯。我覺得依個都可能有生理嘅關聯，係咪咧？都唔係就係話文化嘅問題或者習慣 系啊，你血气冇咁流通嘅咧，叫 中医嚟讲可能系，中医嚟讲都系。 咁啊，所以我谂即系挺起胸膛讲说话，俾人好印象咧，其实都系同你嘅气场会有啲关系啦。即系如果你弯住个身咧，真系争大打折扣吓。咁呢个都可以通过训练而嚟嘅。好，咁我哋听听新闻报告之后咧，嚟到最后一节广东广西，开放热线电话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疫情威胁喺全球展开疫苗接种下，可望逐渐 緩減，相信今年環球經濟會走向復甦。他又说香港今年头两个月的货物出口已经录得 37.6% 的增长，远胜去年同期，认为今年全年的货物出口可望有不错的表现。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疫情缓和，但是绝对不能够松懈。陈茂波说疫情威胁在全球展开疫苗接种下可望逐渐缓减，相信今年环球经济会走向复苏。他说今年香港是头两个月的货物出口已经录得增长，远胜去年同期。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疫情缓和，但是绝对不能够松懈，呼吁市民在复活节假期期间更加要提高警觉，严守社交距离措施和尽早接种疫苗。浸会大学一名学生确诊新型肺炎，浸大学生会编辑委员会在社交专页说，行政副校长暨秘书长周凯云昨晚向学生发电邮，表示社会科学院一名的学生昨日确诊，这名学生今个月18号和22号去过九龙塘本部善行校园，分别在李兆基全理事艺楼109室和吕明才中心512室上堂，在校园逗留期间有戴口罩。大学物业处在收到个案报告之后，已经安排关闭和彻底消毒有关的教室和场地。中国北方受大范围沙尘影响，多个地方的空气严重污染，空气质量指数爆飙。内地传媒报道，源自蒙古的沙尘气团向东南移动，多个地方陆续受到影响，出现大范围中度或以上的污染。北京、石家庄等地今朝早笼罩在黄沙中。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监测显示，今朝早7点，北京、石家庄等地是空气严重污染，其中多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指数达到500。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说，全市今朝早的悬浮微粒 PM10 浓度是平均超过2000，空气污染达到6级严重污染水平，预计沙尘在入夜之后会逐渐减弱。美国一些城市针对亚裔的歧视和暴力犯罪事件近期有上升趋势。中国驻美大使馆提醒当地中国公民，包括企业员工、留学生和华侨等，加强安全防范和警惕。大使馆说，遇到这类的情况的时候要保持冷静，尽量避免发生口角和肢体冲突。如果遇到暴力行为和安全威胁，要立即致电报警或者请求他人协助报警，并及时向校方和雇主反映和寻求帮助。必要时候可以循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如果涉及领事的协助，可以联系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或者是使领馆协助电话。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日早晚潮湿，今个星期天气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依家由阿聪同大家讲下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队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差唔道北过海和加士居道过海交通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在果栏。另外，牛头角道有维修工程，直至今日下午3点，牛头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淘大花园一段部分慢线封闭。另外同大家讲下有关清明节的封路安排，在屯门直至今日下午7点，屯门 青新径以及前往青松观和青松仙院的通道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葵涌道转上呈祥道去观塘，以及大埔道以登华亭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小组月底交报告，预料建议加租封顶 15% 和设立二加二租约年期，劏房租户和业主接不接受呢？报告对劏房滥收水电费、卫生消防隐患会不会有对策？基层住屋问题缠绕多年，租管或者过渡性房屋解不解决到市民困境？城市论坛星期日正午12点，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下午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重温。论坛密切现场观众欢迎致电90324566发表意见。 翻嚟最后一节广东广西啊，咁我哋今日嘅话题就系身体语言嘅。直播室有李盘胜校长岑日飞同埋主持文杰华。咁头先讲到手势嘅左边同埋右边，咁咧就原来发觉咧都系尽量咧就系咪零左勿右啊？ 我哋通常讲系用右手咧，就中意用右手表示正嘅，因為其實從中國傳統，中國早古代咧就上右就唔上左，所以無出其右啊嘛。咁後來到咗明清就變咗上左。我依咩依個咁嘅邊個啱邊個唔啱啊？隨住時代唔同有變化嘅。以前係上右，而家係上左。但有一樣嘢我哋今日冇講嘅，好重要嘅身體語言，由我哋講到手語，講聾啞人士用手語，就有一樣嘢咧。叫做都是身體語言，但是同人溝通無關，叫手印。識家有五印啊嘛，即係依咪就係手指個手印啊，做個手印啊。識家五印有依個叫做禪定印，有依個叫做説法印，有依個無畏印，係嘛？有依個觸地印，即係降魔，仲有一個語言印，一個叫做布施印。即係識家有五個手印，咁如果密宗咧就更加多。即係每個手印，咁但係喺印度人呢、這個印度人嘅傳統咧，印度人嘅手印之多咧，就可以攞嚟咧，後來道教咧都用咗，有啲手印咧擺個咩手印嘅手嘅動作咧可以醫病嘅。我以前咧，我而家仲有喺怡和院啊買咗一套書。又叫做手印，各種變成108個手印，每種手印都醫不同的病。哇，真是正啊！那本書真是你畫整個咩手印可以光病、醫個腎病、醫咩腎病，全部有用手指添，有手同身體個關聯。這個就是身體語言， 即打個手印會影響咗你身體。 係啊，你哋咪嚟，你睇睇色格、降魔印啊、無畏印啊嗰啲，全部咧。其實都是啊，瑜伽有多手印啦，文傑話學過啦，係嘛？瑜伽又有手，瑜伽依邊有手印，密宗啊更加多手印。所以依個係身體語言嚟嘅手印。 係。 仲有一種最傳統嘅就個嗰個我哋叫做咩？叫做雙手合十啊。係。印度人叫 Namaste 啊，就擺喺個胸前，掌心要虛嘅嗰種咧，其實就對嗰種身體語言，除非向對方表達，同埋亦都自己嗰種嗰種叫做雙手合十所產生嘅效應，我哋叫做感恩。 系， 依、這个叫感恩嘅手印， 冇错， 双手合十，系嘛？ 啊，好有趣噶嗬！譬如某啲動作，就算你唔好講佢嗰個文化嘅脈絡啊，或者個傳統咧，係令人哋容易接受。譬如你雙手合十，啲人都覺得你係尊重啊， 係好嘅， 謙虛 嘅意思， 正面嘅， 係啦 係 啦嚇，即係就好過就握手，係嘛？尤其是外交嘅嗰個情況裏邊嚇。咁你知好多外交嘅场合或者重要嘅国家与国家之间嘅对话咧，有啲人唔系咁中意嘅就系，点解一定要分开两排，然之后对住啊，即系要对口嘅吓，咁啊嗰个最重要最高级嘅领导人坐喺中间，然之后对方就一定系要对口，咁啊对口呢个文化咧喺我哋内地都系好强嘅吓，论资排辈啊，咩职位啊等等，我哋又叫有 protocol。咁啊，當然外國都有嘅。 你哋見住今次最近嗰個中美會談，你咪睇到咯。坐喺布林肯嘅國務卿嘅對正嗰個位咧，就是楊潔篪。嗱，依個就對住噶啦。佢唔係，其實面本來其實嗰個對口位啊，應該係李克強嘅。係國務卿咪對國務院總理咯，應該係啊。但係而家佢唔派，變咗楊潔篪就係特派員。習近平的特派員變咗佢，但係佢對住啊，對住國 台都最重要嗰個位， 對對住個位嘅，你要對住咩職位對咩係嘛？所以你睇到個特色啊嘛，係嘛？ 好講究 嘅。係啦，所以如果你係特派員，即係話佢嘅身份咧，又唔係淨係一個身份，係咪？單即係唔係話佢原本有嘅身份啦，喺呢場會議裏邊，咁先可以對到口啊。 係咯。 嗯，系冇错。咁啊，我就冇做过外交啦。咁我相信佢哋真系有好多所谓 protocol， 即系无论你嘅衣着啊、左右啊、行先行后点坐法啦、 啊， 咁佢都要好慎重，系嘛？即系特别系当咁多世界嘅媒体都喺度报道嘅时候咧，就唔可以有唔平等嘅情況，咁所以都要限住你讲几多分钟，开场白几多啊？即系嗰啲啊，我哋都系睇报道先知嘅。嗯，咁喺香港呢方面就我哋嘅意識就好似唔係咁強，可唔可以咁講？ 以前英國人係好有呢啲，都有啲意識嘅。 嗯， 你見啲官員排位咧，你有啲重要場合咧，個次序都好緊要。 嗯， 其實呢啲喺政治上咧，自古中國自古都係嘅，所以點解中國有禮部啊？即係你點樣去處理嘅？如果你處理外國嗰啲，即係嗰啲屬國嗰啲，又要又有禮繁縣啊嗰啲咁樣去處理嗰啲禮節咧。少少都唔得，即係以前鴉片人之前咧，中英交互咧都同呢啲禮節有關係咯。係呢啲都係咪都係好重要 嘅。係啊，你嗰啲外國人都講究嘅，你譬如話好多我哋叫食西餐嘅儀式。 哦，係啊。 你話成扎人坐中長台。 Table manner。 Table manner。咁但係究竟嗰個送餐員俾餐你就俾邊個先？ 係 嗱，個先後嗰個位置序列，依度全部都係。其實是一種文化嚟嘅， 係啊，文化嘅內涵。 老人係行先嘅，細路仔係行先嘅，女人係行先過男人嘅。 係啊， 佢變咗係。 即係呢啲都要學得，但是咧即係我好早就知咧，外國人咧好憎我哋東方人啦，食嘢食出聲嘅。但係你見日本人咧，佢食出聲話好味喎。 表示你唔出聲，變咗冇禮貌 啊！係啊，佢覺得喂好味咧，先食面。 我哋上學就講嘅，食嘢好似豬咁樣啊！ 係啊， 你豬咁就唔掂噶嘛！ 係 啊， 牛嚼牡丹食豬跟住食又狼吞虎咽又係好唔好個食相。 所以 身體語言咧就都係有個文化上個差異喺度。 但係當然都有主流嘅價值觀念啦，即係佢未必會顧合到特殊嘅情況啦。即係嗱，先回應阿岑日飛頭先講，因為我細個嘅時候，我阿嫲成日都話俾我哋聽，唔好以口就食。要以食就口，即是说呢譬如你不可以整个头呢跟住个碟捋下去譬如食碗面咁啊。 是是是 而是呢要夹上去你个头要定。你要隻手夹上啲食物呢去到你个口嗰度。咁就唔係你个成个头中咗落去嗰个碟度。 所以我哋中国人食饭呢由细到大呢都係一定要攞碗要攞起个碗嘅。但我又发觉韩国人食嘢又唔攞碗㗎喎。佢食饭啲饭就即係啲饭即係碗即係台度就咁食㗎喎。然後我後來去過韓國旅行啊，發覺咧，哇！佢哋啲碗都好重啊，筷子都好重啊，因為用金屬噶嘛， 係冇錯， 用金屬做。 呢啲點解佢啲筷子咁重啊？ 啊，點解金屬重？ 唔係金屬重嘅，因為佢哋嗰時發覺到咧，又唔係好多人咧係攞只筷子本身嚟驗毒嘅， 哦， 韓國嗰邊，所以用金屬做咧就係以為驗毒，用有冇落毒嗰啲食物， 哦，會變色啊， 有一種咁嘅情況。 所以問題，你頭先我哋講啊，樹搖葉落。人搖福薄，下一句咪就嘅。如果食飯唔托手碗，就窮一世咯。 所以呢啲好多同個文化關係。譬如我都試過有一次咧，即係同一啲重要人物食飯啦嚇。 咁咧就係、是、你知外國一個 set 一 set 咧就先有個包有啲牛油之類啊嘛。 嗯。 咁你我知道咧就係、是、你個包咧就係搣少少，然後點少少牛油，即係分好多次食完個包個餐包。但我嗰次咧，我就係好似香港人食包咁樣，將佢切開咗之後咧，啲牛肉真係中間咁樣食。我好知道個主人家咧見到我咧就面有即係話，誒呢係啊，呢、這個校長都唔識嘢嘅咁。其實我識嘅，不過我覺得咁好食啲啊，即係因為我哋係茶餐廳 鬧㗎， 茶餐廳文化。 我去以色列旅行嗰時食嗰啲猶太餅，又有猶太包啊，佢俾個猶太包我，然後嗰啲猶太教，然後咧就俾個沙律醬俾我，咁我就照香港嘅做法，明唔明？攞只刀。沾甜啲啲就咪要嚟茶落嗰個包嗰度咯，依個我哋正常茶樓一樣啦嘛做法，即刻就俾佢鬧啊！你哋食啊要 eat like a Jew， 係 點食啊？係攞個包嚟沾嗰啲沙律醬，就唔係落個刀嚟貼佢上去。 啱啱啊！好似呢啲咧，頭先講身體語言啊，主人家有啲眼神有啲不悦嘅。或者話睇唔起嘅啫，喂，呢個校長唔識嘢咁。咁我諗下諗下都係嘅，其實我應該，不過我一時情急，因為慣咗啦嘛。嚇、 嗯 啊，即係我都好中意茶餐廳食嘢嘅。咁我茶餐廳食嘢都係一 set 都係有包嘅，我就係咁樣食嘅，一定係成個牛油茶曬成個包咁食噶嘛。後來我諗下都唔係，喺啲場合咧，有時都要注意一下呢啲 table manner。 嗯，不過咁樣講咧，其實喺學校嘅課程或者教育裏邊咧，好多嘢都冇包括到在內，但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邊真係好重要。咁我記得咧，我中學讀全港唯一間叫官立女子中學啦，咁咧就有個老師咧，佢英國翻嚟，咁啊就中國人嚟嘅，香港人嚟嘅，好好嘅錫我哋，好咁啊開咗特別一科叫做 social training， 咁就係即係社交禮儀啊，咁佢覺得特別係女校即係有啲咁樣嘅睇法啦嚇，咁啊好少喺男校社交有禮儀噶嘛，咁佢教我哋咧一個好難嘅動作，就食、是。嗰啲細嗰啲雞仔，春雞、燒春雞，因為你唔識切咧，就成隻雞彈咗出去。咁啊，飲湯要喺邊度撥出去啊？ 係啊係啊 係啊！然之後啲餐具又由左咁向右啊，即係向入啊，即係完全改觀曬。因為我哋呢啲即係貧窮家庭出身，冇人會教你食西餐。咁咧就呢個一世都受用嘅，即係因為禮儀嘅嘢就唔係睇個別。不過最後我想講翻一樣嘢咧，就係左右嗰啲問題啦。即係好多時身體語言就會話咧，手勢咧係一扇窗啊嘛。 嗯。 咁你講肯定嘅説話咧，你最好咧就係用呢個右手，因為右手咧就係比較即係叫做智慧人嘅手，咁講出嚟就有力嘅。咁但係呢個情況就出現咗喺奧巴馬同埋呢個 McCain 啊嗰個辯論裏邊啦，因為奧巴馬咧左右，咁佢成日發表語言嘅時候，佢會用左手。 嗯、 即係嚟到去講，咁而咧 McCain 咧就用右手，咁、 嗯、 就即係佢亦都攻擊佢嘅政策嘅時候，譬如關於稅務嘅政策咧，大家就會睇到個好大嗰個分別嚇。咁、 嗯 啊、但係咧，最後係乜嘢得勝咧？到底你講説話嘅內容、你眼神、你嘅誠懇得勝，同埋你嘅信心，抑或咧你即係你可唔可以叫說服人哋嘅政策係可以說服到人哋咧？可能喺呢時候咧，都未必一定係講。你用左手同右手，係嘛？即係我仍然係覺得身體語言係整體嘅、嗯，即係唔好只係偏埋一邊。 不過就要需要知道咧，其實有各種唔同嘅講法，我哋就唔需要話人哋咁講你就信到十足。 冇錯。 譬如話以中國傳統嘅相學咧，就極度抨擊呢個韌腳嘅，話韌腳咧係一個即係冇文化或者呢個係賤嘅一個表現咧。但係咧，英國嘅 University of Leeds 啊。大學咧做嗰個研究，就得到個結論咧，就話摁腳三分鐘就等於行路廿分鐘。 係運動。 運動，所以建議嗰啲女士啊，白領嗰啲女士啊，翻工啊，成日要坐寫字樓嗰啲，就不妨多摁腳。 係，我網度睇過呢個報告，所以有段時間咧，我都成日喺 office 做嘢，我都喺度摁下摁下只腳。當然唔係喺公眾場合啦。 所以你話哦。我又掰依個新嘅見論喎，我要全都叫你唔好摁腳嘅，摁腳三分鐘你摁啊，咁你睇起乜貨摁下腳啊，各方面啊， 做運動啊嘛， 即係等三分鐘就等於行路廿分鐘，因為你冇機會行路啊嘛，咁啊行做多啲 咯，咁對身體好㗎，係 啊， 咁啊呢個就睇你嘅價值啦，即係同埋身份啦， 同埋你嗰個亦都表示你個心態啊，你譬如話好似我哋講觀音有三十三身啊，咁啊其中嗰、那個。水月觀音啊！而家係智連鄭院拜嗰個觀音像，就係水月觀音。水月觀音，佢嗰個姿勢啊， 身體弱，佢係凍高腳嘅。 嗯， 凍高腳就好似我哋食大排檔嘅你咁樣嘅都睇落係好不雅嘅。係啊，觀音凍高腳，但係問題佢用凍高腳咁樣嘅身體語言嘅姿態，表示個水月觀音個人係最瀟灑嘅，最 free 嘅，最自由奔放嘅，又同大啲觀音唔同，係嘛？ 咁啊，仲有所謂盤腳啦，即係如果我哋睇印度咁樣盤腿。 點解我哋打坐要雙盤單盤咧？就其實係增加嗰個循環血液循環系統嗰個運作。 系， 所以要盤腿。 當然有啲呢個身體有啲咧都係佢覺得咁樣舒服啲，佢咪咁做咯。 嗯， 大家可能知道，我都係北京讀過幾年書啦。因為北京咧，我讀書嗰年代咧，嗰啲人等車咁，你攰咧，咁點嘅咧？踎喺度㗎，男女女係啊，踎喺度等車， 好穩陣。 係啊係啊，所以我翻嚟香港，我都試過等車，我踎喺度，啲人覺得好奇怪啊，踎喺度嘅，因為你攰咧，你原來你咁啊冇咁攰喎。 李校長，你真係一個另類嘅校長啊！俾學生見到要扶你，係咪嚇？咁但係盤腿呢樣嘢咧，亦都當然喺身體語言嘅閱讀咧，除咗宗教嘅意涵咧，就係話咧你好自由啊，你冇所謂，你都唔係急住要去決定啲咩嘢，咁所以嗰種輕鬆嘅狀態咧，都係要睇場合嘅。 係 嚇，咁我諗即係身體語言咧，要睇翻個社交嘅場合同埋你個角色。譬如你係喺面試裏邊俾人面試嗰個咧，就真係嗰場戲就做得好啲啦，要係咪？即係令到人哋對你有信心啦嚇。咁啊，即係喺政客上邊嘅身體語言好重要啦。其實我哋喺屋企咧，對家人咧係咪可以放鬆嘅啦嚇？我哋嘅身體語言。 理論上應該是真誠對待嘛，當然你一定你缺點優點都行不難暴露無遺啦。但係其實最重要咧，就應該適應即係 Professor Garner 所講嘅第八個智能啊，係要有自我反思嘅能力，即係自我檢討嘅能力。其實呢個嘢好重要啊，真係。就知道自己每個人一定有不足之處㗎啦。 但係咧嗱，我點解特別講屋企咧？就係話咧，有好多兒子啊，即係講起同父親嘅感情啦，佢覺得母親好親切。因為母親有很多身體語言，係咪？即係譬如佢少少嘅嘢，或者甚至遞個碟俾你，佢煮一個好菜俾你嘅動作，或者夾一住餸，佢都好多機會好自然流露佢身體語言同埋愛啊。 係。 但係咧，父親咧就好似唔係好識得用身體語言，第一佢好少擁抱， 係 咪？搭膊頭都好似少。 係。 嚇。咁尤其是當你成長咗之後咧，大家唔係有好多嘅眼神甚至身體嘅接觸，咁係咪即係呢個點？即係點解會形成都 可能同中國文化都有啲關係嘅。 呢個西方人就沒咗，因為問題就發覺到啊，我係黑一黑。抱一抱咧，就傳達咗增加好多嘅友善嘅感謝正能量，但係外國人就興咯。你而家喺中國社會，你咁樣攬一攬， 男女授受不親喎， 係 男女授受不親喎，係啊係啊係，呢個文化真係好大差異嘅。譬如舉個例，我喺英國讀書嘅時候咧，就係有啲外國嘅同學啊朋友啊 ，Formy 咁樣，咁我媽媽爸爸嚟探我，因為我啲兄弟姊妹嗰度做 take away 噶嘛。 哦， 嚟探啲兄弟姐妹探埋我噶啦嚇，咁佢大學探我，咁我啲同學見到你媽咪，你唔錫下佢份面珠咁，我活到咁多年，我都未錫過我媽咪，佢話你試下啦咁樣，跟住我都諗都係想試入，都試唔到。 唔係，我驚嚇親你阿媽。 可能係，我從來未錫過我媽嘅面珠嘅話事 話。同埋仲有一樣嘢，我哋今日講漏咗一樣嘢，唔認知人有身體語言，動物都有。我見到就我最近有個朋友就講到啦，佢喺度屋企度係練嗰啲佛家嗰種嗡音啊，呢種啊哦嗡啊。咁佢要練嗰陣咧，然後發覺佢屋企只貓咧望實佢就瞳孔即刻放大咗，隻眼從來未見過咁大。只貓都識得依個身體語言，所以你變咗你要睇一個人。佢瞳孔放大，眼睛發亮，就表示佢個專注嘅興趣全部出曬嚟。 或者好似啲狗仔咧，我諗佢啲狗嘅遺傳基因 搖尾咯， 係一直搖尾，因為佢要表達，佢唔知咩方法表達咧，就係搖尾。佢好開心，佢就搖尾。我之前我養只狗仔好餵食， 不停擺尾， 快啲餵我，我好想食啊！ 動物都有身體語言啊，仲有一樣嘢就係有種禁忌。頭先你講文化差異，你去泰國嘅咧，千祈唔好嗌呢個新聞仔好得意， 唔好摸頭啊！ 你大劑， 摸頭係啊， 當你謀殺。 一個靈魂喺嗰度， 我哋唔敢隨便摸陌生人嘅細路。 中國人就興喎，摸個頭 啊， 乖啊， 光頭仔， 係啦係啊，乖咁樣， 唔可以摸頭嘅。 因為文化差異啊，就要留意 係嘛？你要知道個禁忌入鄉隨俗啊，入境文禁啊。 你知道呢样嘢。 所以呢个身体语言咧系有文化有差异。 冇错。吓咁、当然有一部分我哋今日讨论嘅就系讲到咧，你自然而然讲身体讲真说话，即系嗰啲动作咧就未喺嗰个文化嘅曲啊，即系嗰个守则里边。 嗰啲就啱唔到人。 即系冇话唔俾你做啲乜嘢嘅。 嗱， 头 先我 讲 瞳孔放大咧，唔净止阿猫啊。以前我哋講啊，波斯人啊流傳落嚟嘅習俗啊，一個是波斯賣鑽石啊，就睇住你個客嗰隻瞳孔放唔放大嚟定價。啊，個鑽石 呢個測謎機， 啊你見到瞳孔放大咧，你變咗個鑽石啊貴啲噶啦。 咁如果係玻璃頭咧，咁佢折射率好高嘅時候，咁啊刺激到你瞳孔放大都得噶喎。 呢個你訓練唔到啊瞳孔啊，如果唔係你訓練到我唔放大嘅話，平啲賣俾我。 咁可能咧，即係啲人喺戀愛裏邊咧，都有好多不自覺嘅身體語言流露出嚟。 仲有一種身體語言咧，就好難講，但係好特別嘅。就話其實我哋講身體語言，仲有一樣嘢冇，我哋講個鼻哥嘅身體語言就係你個唔係地方身體語言，而係你個味道。嗱、味道咧發出一種實體臭啊，本身都係一種身體語言。咁就好奇怪，或者動物界咧就憑咩嚟求偶就憑味道。係啊，嗰啲熊嘅追只黐嘅咧，嗰、那個過程就佢聞到個味道啱。嗱，我識得個朋友就已經同我講過啦。佢當時佢中意個人咧，覺得個人嘅味道好好聞，嘅體臭。一唔中意佢嘅時候，覺得極難聞， 係 好突然嘅，好轉變嘅。 變翻轉嘅原來就唔係因為佢好聞或者難聞去決定中唔中意一個人，而係調翻轉。如果你中意嗰個人咧，你咩都接受到，係咪咁嘅意思？ 所以輝哥就講呢個即係身體嘅味道都係身體語言嘅一部分。 係 當然啦，好多實驗㗎，即係我哋有機會可以再講嘅。譬如有啲人將人哋啲內衣擺喺個玻璃樽裏邊封咗佢，然之後叫你試去聞啊，然之後你睇下有咩反應。因為我哋平日太忽略咗，其實嗅覺亦都係一個好。 我認識嘅中醫師咧，佢話啲病人咧，佢有時會聞得到，一聞就知道佢其實有咩問題嘅。 或者身體狀態 係啦，譬如話糖尿病啦，佢有啲爛蘋果味啊咁樣，咁就知道佢你就算你自己唔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如果你好嚴重，人哋聞得到。 好得意啊！呢個講法。咁我諗今日呢個話題咧，就講極都講唔完噶啦。咁啊，就我哋要預一預告聽日啦嚇，聽晚廣東廣西講另一個題目啊，就係太平盛世嘅嬌生慣養。啊，有趣哦！咁咧就係馬鼎盛、馬恩賜，咁仲有咧就係佢哋就叫我咧客串就做一輯，就係呢一輯嬌生慣養嚇，唔知咪會揾我啦。咁啊，但係都好啊，湊下熱鬧。咁啊，原來羅文唱一首歌叫《身體語言》嘅喎。咁我哋而家不如聽下啦，跟住到新聞報告。希望大家一個愉快嘅星期天，拜拜， 拜拜。 火烫细沙，仿似太阳在脚下， 在脚下。 沙滩里一个他，身体语言在说话， 在说话。 踏浪去，扭啊扭啊，他的纤腰会光滑，句句好句皆句句，找我牵挂。愿我双眼也会说话，含情离去，待我高声叫他。心坎如火山爆炸，人渐融化。果实只可毁托海如沙，浮游徘徊在他脚下，去替我茫然地说。阳在脚下。